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星期二早晨，小张张坐咗喺度啦。 早晨早晨，小鸭鸭都喺度。 早晨早晨，小羊羊 瞓咗喺度啊。 早晨 瞓咗喺度， 全部都齐。好啦，嗯，乖啦。 早晨， 哇，多咗把声嘅啫，今朝早好醒神啊。 你好啊，陈太。 我谂住坐喺 Michael 后面学嘢嘅。 哇，陈太太 ，Baby want a big surprise。 你坐喺直播室， 又要唱翻嗰首歌啦， 就 OK 啦，唔需要话强调坐我后面，明唔明？即系因为坐我后面咧，有另外，即系男人背后嘅女人咧， 有另外嘅意思嘅。 你傻。 陈太陈太坐我后面，坐我后面。 到你 坐我呢度，坐我呢度，过嚟坐喺度。 得啦得啦得啦，真系，喂，咁你系咪开咪啊？吓，唔开啊？开啦 ，OK 算啦吓。喂，佢今日纯粹嚟支持下嘅，希望大家一齐啊！呢三小时风骚跑人正式开始， 落雨啦，记住啊！ Yeah, 又落雨啦。行旧地，遇着拦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做。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数不记起，迷茫眼泪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 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个雨天无言流了泪，各方去送陌路人，雨中归去，夜雨催促归去， 无无晒雨呢个星期二啊，十点十七分啊，听紧呢个风骚范嘅。今日多云，早上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下昼天色明朗，吹和缓东风。咁啊，而家暖物啲啲啦，未来数天都系潮湿啊，日间温暖嘅，天色较为明朗。如果俾你拣咧，你嚟好上个礼拜，定系而家咁样暖暖地啊，潮潮地咁样好啊？ 点样都冇所谓。 最紧要系开心啦， 最紧要就 任何天气都有任何天气嘅嘢， 唔系每一个天气都有好唔好嘅，所以其实你冇得讲话你情愿点情愿点，其实佢只要不断咁样变，我觉得而家咁几好啊，因为就嚟过年啦，我觉得而家咧系有少少咧就系春天到啦，我仲咁嘅感觉嘅， 系啊， 冇 错啦， 大家小心身体啦， 冇错，因为睇天气报告好似话迟几日又会冻翻， 系咩？ 冻翻啊，系啊，仲话今年嘅过年应该会冻添，咁大家所以留意住啦吓，好咪讲。今日咧啲科技嘅消息啊，呢个科技消息咧，如果大家咧系呢个故事中唔系故事嚟噶，新闻中人咧，你会唔会愿意试咧？咁样嗱，咁啊人有时真系生老病死啦，病呢一样嘢都几，即系你好难话唔去面对噶。好啦，喺瑞士咧有位叔叔啊，咁啊要做一个腿部嘅手术，因为之前咧佢系打咗一啲嘅东西，唔知钉啊定系咩，咁而家要攞翻出嚟，咁咧就有一个新嘅麻醉方法，大家知唔知系咩咧？就唔系用正常嘅麻醉药，佢系一种咧叫做催眠啊治疗，即系只系用催眠术。催眠术咧，我细个咧，唉觉得好神秘，同埋咧表演先用嘅，即系嗰啲台上边咧，你够眼瞓，搵个表咧揈几下，你有冇睇过呢啲表演？ 有， 揈揈揈，跟住瞓着咗嗰啲咁样。哇，而家用埋嚟做手术，得唔得嘅咧？咁嘅样，咁啊呢一个手术系成功嘅，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做访问啦。第一，第二咧，佢一个钟头后佢已经可以翻屋企啦，即系证明咧，好似系嗰个。好失血量亦都好低，个医生话咧，今次佢失血量亦都好低，因为始终你切开嗰个肌肉啊嘛，同埋有啲血系会流噶嘛，但系佢话失血量好低，佢喺成个过程之中隐约听到人哋讲嘢，感觉到即系嗰个叫做皮肤啊，即系脚咧有少少掹下掹下咁样，但系冇太大嘅。难以容忍嘅痛楚，嗱有痛嘅吓，但系冇太大嘅痛楚。不过医生都话呢啲咧可一不可再，即系未必系次次都咁 work 嘅。俾你够唔够胆试？ 因为我之前读大学咧心理学嘅时候有读过一科都系关于少催眠嘅，咁啊上堂睇嗰啲片咧，大家幻想下呢个师奶，呢个师奶俾人催眠咗之后咧，系做到一啲动作系佢体力即系正常人体力以外做唔到嘅嘢，例如系佢要大家幻想下，咪有啲人。咧系叠住咁样一个即系模型凳咁样嘅，即系我挨住你挨住，佢可以自己一个好似凌空咁样瞓咗喺个 Michael Jackson 系啦， 冇错啦，就系嗰啲啦， 凌空吊起。 但系平时佢可能系唔做运动， 系咪嗰啲？ 但 系 俾人催眠咗，又应该唔系，即系我睇嗰条片就唔系咯，所以我都信催眠系 work 嘅。 我信嘅，我相信人系有某一个精神状态，可能系去咗另外一个时间空间，就会令到你好似系你，因为唔系喺呢一度嘅，你就 feel 唔到你而家应该有嘅，可能系痛楚啊，你嘅感觉啊，咁可以发挥到有某啲嘢，我相信应该可能系嘅，因为我有睇过有一本书讲紧嗰一位系美国嘅物理学家定系科学家定系乜嘢啦，佢叫做费曼，咁其实佢对于呢一样嘢，因为佢自己本人系一个咁即系要悲。上所有嘅，可能要讲紧物理嘅嘢，其实嗰样嘢系同我哋所讲咩催眠啊、玄学啊、鬼怪，你觉得嗰啲嘢虽然系有关，但系你会觉得佢亦都系即系大家互相好似有少少抵触嘅。咁但系佢作为一位嘅就物理学家，我就当佢系物理学家咁先算啦。佢就会觉得佢相信催眠咯，佢就会去出席有一啲嘅就 催眠大会啊，佢就会觉得哇好神奇啊呢一样嘢咁，即系其实佢自己都解释唔到嘅啫。有时人系可以进入啲咁样嘅状态咯。 我都相信嘅，因为以前我都呢个催眠治疗，但系我相信嘅程度咧，我就觉得某一啲情况下，佢可以帮你减低嗰个紧张嘅情绪。例如佢教我点样，譬如如果你要出去做一件比较紧张嘅事，譬如舞台上演讲啊、表演啊，咁你可以做一啲自我嘅催眠术嘅。咁详细点样做就唔讲啦。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即系开刀咁重要咧，我就会觉得得唔得噶？即系会唔会系譬如话突然间醒翻噶？嗱，麻醉药呢啲系好 scientific 嘅嘢咧，佢有得计噶嘛？譬如你会喺一个钟头内唔会醒嘅，即系嗰啲系比较肯定啲啊嘛。但催眠术会唔会突然之间噗一声，唔知因为咩因素醒翻？ 啊，好痛啊！ 咁 惨。 咁样佢点解要做呢样嘢？佢 系点解会咁样嘅？ 佢又冇解释点样咁做嘅、哦，可能有个催眠师就话：喂，我想有一种咁嘅，你愿唔愿意去试？ 唔愿意。 对唔住，我想请问嘅就系佢如果讲紧系只不过一个星一个钟头佢醒翻，定系讲紧佢嗰个手术系只系做一个钟头？ 手术之后大约一个钟头，佢就已经可以自己放。 咁请问可以佢做紧乜嘢手术啦？ 腿部掹翻一啲之前摆入去嘅， 哦，即系可能有个钉，咁跟住佢而家只系开翻佢，就攞翻嗰样嘢， 系要割开攞走一啲嘢，乱 就唔系微创嚟嘅，系咪？ 唔知 因 为 微创就好 简 单，哦，微创就好简单，微创就即系个窿嚟嘅啫， 咁 又 唔算啦。 进行手术嘅就三个窿，佢都要怼啲嘢落去睇下究竟佢做手术嘅嗰个位置，咁其实就系三个窿嘅话，如果你做微创嘅话，我会试通啊嘛，之后你先打咯。但系其实咧，大家都有谂过，如果他朝有一日啊，呢一样嘢系真系能够成功嘅话，我觉得系非常。非常好嘅一件事，对于医学上来讲，因为若果大家系有留意嘅，就系做大手术嘅话，其实系做麻醉师系紧张过帮你做手术嗰个人嘅，因为其实 系 会唔醒嘅， 系 啊。 但系应该只系限于即系医学上，你话如果催眠可以去到咁劲，咁即系譬如可能同你讲声李丽睿，李丽睿，可能你就俾晒你所有嘢我 但系其实有时 小说里边有 嘅，系咯，即系你成个好学问，好谂唔稳嘅。 咁呢个社会上面一定有啲不法分子会误用。系咪或者去利用呢一啲嘅方法？ 唔系我相信有时有啲咁样嘅嘢噶。你记唔记得有一次你咪同我讲嘅就系以我嘅人设嘅话，我系唔会喺咁短嘅时间之内去做一个咁大嘅决定。And then 到最后嘅话咧，我系做咗呢个决定，当然系一个错嘅决定啊吓。你记唔记得？跟住你就系话我同你讲嘅嗰个解释嘅就系我唔知点解嗰个人同我讲嘢嘅时候，我好似觉得自己好似俾鬼迷啊，俾鬼迷嗰种感觉，我可能就系催眠啊。我唔知佢讲咗啲咩嘢啊，或者。佢整咗啲咩嘢令到我喺好短时间之内我唔识呢个人噶，原先吓，但我好快就信任佢，系啦，我信任佢，我觉得佢讲嘅嘢有道理。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做咗一个错嘅决定咯。但系以我嘅人设嚟讲，我 系 唔应该会咁嘅， 系咪啊？即系呢啲， 所以我就觉得呢啲系催眠， 你用嚟去做一啲嗰啲叫咩啊？推销嘅手法， 系啊，我信佢哋有噶，其实系有噶，就会买咗有一啲其实你原先系唔想买嘅嘢，系嘛？ 課程啊，咁啊 sell 呢啲課 程 sell 課 程 啊，8萬8啦， 你應該好清楚啊，你成日做呢啲嘢， 成日俾人催眠。 你想催眠嘅，但系你唔得，系嘛？ 又系嗱，你有时有啲咧咩推销啊，又或者咩健身啊、美容啊诸如此类，其实你未必真 系 好想买咁贵嘅 package。 系，但系有 时几个人讲一讲啊， 做咩买咗嘅？ 系啊，你行出呢啲我买咗嘅。 唔系呢样嘢就系佢夹到你入去个门口嘅话，通常你都系走唔甩嘅。就 系 要留意我哋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啦。即系将会讲紧嘅就系呢一样嘢啦。我先一路做功课嘅时候发觉，哇，真 系 好得人惊 啊！ 其实， 大家要留意一下啦，讲咩题目呢？ 你根本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恩赏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暂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 任何天气，张柏芝嘅呢首球歌，10:28，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 你知不知我可供给你一些朝气？遗忘我每次也总看着你，从疼爱最苦也是甜美。凡事可不可一起处理？全情投入来爱你。 喂，马老师，你琴日咧咪话好冻好冻嘅，喺个唔知边处地方咧，有一个系啦世界纪录，你愿唔愿意呢个打破咧？咁样样，你睇下呢张相，咁咧就系人体与冰接触最长时间，咁咧就是一个电话亭咁大嘅东西咧，里边装满雪，咁咧就男与女好啦，因为有男子组嘅冠军嘅，亦都有女子组，咁呢个女仔，你知唔知佢企咗呢个着泳衣噶吓，企咗里边几耐就攞到呢个世界 10个钟， 唔使咁耐， 4个钟。 顶唔到咁耐噶， 唔得嘅人会死噶， 会死噶，因为你个体温会一路跌噶。 我唔会。 45分钟， 嗱，佢最后咧系以3小时， 哇，都3小时， 6:45。 我唔会搞呢啲嘢。 嗯， 几多钱先？几多钱 啊？哦，但系而家系用呢种方法嚟减肥嘅。用冷冻方法嚟去令到你减肥，同埋你嗰啲皮肤可以即系收紧啲咁样。 我啲皮肤好紧致， 好紧致。 如果你认为系，你认为系，我都冇乜嘅。 我即刻出去饮杯热水 ，feel good 啊！ 准备下先。 喂，好啦，10:30，先得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话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宣布，即日起展开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下午到立法会介绍工作。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調查發現，有部分餐廳透過顧客用二維碼和手機應用程式點餐時，收集顧客個人資料，進行用戶追蹤和直接促銷。私隱專員鐘麗玲提醒用戶，使用電子點餐服務時，留意當中細節，是否設有不同意選項，再決定是否接受相關條款。鐘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公署調查了60间本地餐廳使用電子點餐的私隱情況，發現不少食肆的相關程式都有收集顧客的個人資料，用作產品促銷。部分程式預設用戶會同意，但亦有食肆沒有設同意與否的選擇。公署已經對沒有提供選項的餐廳作出調查，對方表示會跟進。政府延長實施學校為本三層應急機制至今年12月31日。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說，同意延長機制，更希望醫管局能夠有足夠配套。朱國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學生出現自殘和輕生個案仍多，機制仍有改進地方。朱國強透露，曾經有校長反映遇到認為屬高危的個案，致電機制的應急專線，獲得的回覆是如果緊急，叫校長致電999求助。 如果非緊急可以向醫管局精神科求診。亦都曾經有校長反映得不到支援，有個案學生按指示求診看醫生，但結果要排期一年。朱國強又說曾經有試過輕生的求助學生先到一間醫院求診，被醫生評為沒問題，但另一間醫院的醫生就評為很嚴重，需要跟進。因此他希望醫管局要有相關配套和醫生專業培訓要統一。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當地早上7點多捕捉到北韓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不明巡航導彈，韓美情報部門正是進行分析。今次是平壤時隔兩日再次發射巡航導彈，南韓軍方說軍方正加強監視和警備，並與美方緊密合作，密切關注平壤的相關活動。北韓今月24日在平壤附近陸地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新型戰略巡航導彈，兩日前又在咸鏡南道新浦市附近海域試射兩枚相同型號的巡航導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較為潮濕，日間溫暖，天色較為明朗，星期六風勢較大。現時氣溫是1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5788点，跌288点，成交金额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13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6蚊，跌6蚊。比亚迪股份175.7，跌10.4；药明生物22.5，跌6.5；友邦保险62.45，跌2.35；�阿里巴巴71.5，跌1；盈富基金15.92，跌3.1；美团65.6，跌7；中国平安32.7，跌1.15；网易152.6，跌6.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3，日元147.34，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1，人民幣7.175，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6092点，升65点。港金报1895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48美元，卖出203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较早前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现时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广东道至到上海街的行车线重开，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擎天半岛和广东道近佐敦道。另外，较早前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宏照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现时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维利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近香港商业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警署。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都比较慢，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龙盘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一十一点后咧有树窿树窿，冤枉阿窿，至于讲啲乜嘢，一阵间就留意住啦吓。 系 啊，嗱咁有时咧，即系去做一份工咧，有好多唔同嘅性质嘅。我想问你哋咧，会唔会愿意做有一个内地嘅女仔咧，唔会就喺呢啲平台度分享咗啦，话喂，其实咧呢一样嘢都几好嘅。第一好嘅意思即系佢觉得佢做得好开心啦。第二样嘢就好多人揾佢啦。第三样嘢就系 OK， 即系个收入 OK 啦，咁样吓，就系做出租嘅伴娘，意思即系帮人做伴娘。嗱，其实咧以前嘅传统嘅谂法，伴娘咧就系一啲自己熟悉嘅朋友啊、姊妹啊、同学啊咁啦。但系我哋想问下，如果有个伴，即系如果真系你结婚伴娘系一个当系陌生人啦，其实你请佢翻嚟噶嘛，系咪喺呢日之前你其实同佢唔识噶嘛，会唔会有一种怪嘅感觉咧？ 唔会啊， 唔会啊， 即系等于你嗰啲 wedding planner 咁啫嘛，其实我都唔识噶。你话俾我听，做开嘅话，我伴娘我绝对系得啦，我就系伴好伴嗰个伴， 就算 嗰个， 就算系伴郎你都未必识啦。即系如果女仔，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你讲紧嘅，譬如可能系伴郎伴娘都系唔识嘅人，其实除咗识嘅人，只系识啫，但系个问题系佢识唔识做一啲嘢，譬如可能系要帮你。看住啲錢啊，斟茶遞水啊，去 take care 成件事啊，咁樣佢都唔知噶。咁我覺得你如果係咁嘅話，你請一個 professional 我都 OK 啊，係啊，令到成件事可以舒服啲，係啊，我覺得 OK。 同埋大襟姐不嬲都唔識噶嘛， 大襟姐梗係啦，大襟姐梗係 咯。 但係我覺得佢用得呢個出租伴娘，佢一定有翻咁上下專業程度， 啱 嘅。就算佢同你唔熟，佢都要扮到喂。 诶，你好靓啊！ 你一定 啊！你请我，请我， 你今日好靓啊！ 系啊， 要好口 啦。其实仲开心啊！ 系啊， 有时你以为 好啊，日日都咁开心喜庆。 你有冇睇过有啲嘅报道？你以为嘅就系话啊，朋友揾嚟做你个伴娘，到最后咩时候佢抢你风头啊？ 喂嗱，系嗱，佢呢个 有 佢呢个 exactly 就系呢个女仔讲最重要嘅一点啦。佢做呢个出租即系伴娘啦吓。第一样嘢就问新娘，你想我点样啊？装衫即系问咗佢先。 你唔可以靓过我啦，呢个最基本啦， 唔可以太性感。 梗系啦， 冇错， 系啦。 所以如果你请你啲朋友做伴娘嘅话，未必系好事啊。我见有好多就系因为咁样嘅话， 闹嗌 交，姊妹你冇得做啊！ 因为个伴娘有备而嚟噶嘛，谂住钓翻一只龟啊嘛。 我作为伴娘，我都系啊，因为你对方有好多伴郎噶嘛。 我做伴郎咧，我都会夹住嘅。 啱唔啱？ 睇住个环境， 系啊，好难做啊！ 早几日咧有另一单新闻，外国噶啦，就唔系内地噶啦，就系个伴娘嗌交，最后唔肯做啊！点解咧？原来嗰个新娘列出好多条件，例如话你要着我要你着嘅伴娘衫啦，你如果身上有 tattoo 咧，唔该你嗰日。揞咗佢，化咗遮咗佢啦，仲有你个嘅发型咧，要我指定啦，等等等等啦，即系要列出好多嘅指定。咁于是个伴娘就觉得 咁烦，诶、哎，最后点解仲有一样嘢系最嬲嘅咩？同埋所有嗰啲伴娘用嘅化妆啦，同埋系裙咧，你俾翻钱，即系要个伴娘自己出翻钱。 唔使讲啦， 即 系 有问题。 系 啊， 所以就嗌咗交啦。 系啊，呢个问题系在于出在于嘅就系嗰个 新 娘，新娘有问题， 太苛刻啦， 好小气。 因为你叫得人哋去帮你做伴娘嘅话咧，你应该系要好好地咁样去待人哋，因为你呢一世人得呢一次嘅啫。我希望。 杨杨，如果你要找伴郎，你有咩要求啊？ 嗱，马老师咁啦，如果你需要伴郎你随时 call 我啦。 问紧你啊！ 啊，你真系咁样？ 有咩要求啫？ 你有咩要求、啊？ 唔系你唔 冇，即系至于熟咯。 嗱，佢要熟啦， 我熟都。 咁如果你系出租伴郎唔识嘅咧？ 嗱，我应该咁讲，可以 mix and match 噶嘛、啊，有一半系识嘅，咁一半伴郎咪出租咁样，可能带住一个熟嘅，带住一个唔熟嘅咁样。 你唔系你嘅功能系咩先？ 功能又想过一日又 smooth， 熱鬧，但系又想见到啲人系大家识有啲经历嘅，大家都想见证我呢件开心嘅时候咁样。 同埋可能有需要饮酒就帮下你手啊， 系啦， 挡 下 酒， 挡住啲尴尬嘢啊，即系闹闹教教嘢啊。 会唔会系佢对自己有冇信心，我都有关啊？ 嗯、 即系如果佢对佢自己好有信心嘅，佢咪唔会唔担心嘅，就可能自己啲朋友啊会唔识做啊，抢我风头啊，或者系点样咯？你明唔明啊？ 抢风头咧就一定系冇自信噶啦，但系有啲嘢，譬如话佢饮多咗酒啊，有啲特别嘢， 帮你顶酒啊嗰啲嘢啊嘛，即系都系朋友，你未必帮你做到。 啊、 你嘅意思系，咁你请嘅时候，你咪会要揾啲唔同功能嘅人咯。 系啊，揾四个 专顶酒嘅两个， 一个饮酒嘅，一个就帮手嘅，第三个我就唔好咁靓仔啊，但你乜都识搞嘅。 系啊， 系嘛， 又咁讲，即系做得伴郎或者伴娘都有个心理嘅准备，就系、是、喂人哋嗰一日大日子，人哋系主角，你就、 啊、 你就尽量低调啲啦。 唔系噶， 我听过咧一个内地明星开唔开得名噶，好事嚟嘅， 冇， 即系总之就系一个内地嘅一线明星啦，女仔嚟嘅男啫，佢去佢朋友嘅婚礼，佢系会戴帽低调，着啲好素色嘅衫， 咁又唔同，佢唔系伴郎啊嘛，佢只系去出席 啫 嘛， 有人啊，但系佢都惊佢一去到会引起。骚动， 梗系 所有人走埋去同佢影相， 我都会啦。 如果系咁，我又未必觉得舒服，系嘛？ 点解啊？ 即系你预咗你嚟嘅话，系会抢到我风头嘅。 咪会做宾客咯？ 做宾客啊？ 唔系咁，你如果真系好朋友， 喂，其实如果个 低调， 如果个主人邀请得巨星嚟，你都预咗佢会抢你风头啦。 系啊， 咁但 系 我请你嚟，我又会预你高调，系嘛？ 系啊，你做鬼鬼鼠鼠， 你真系低调咁着牛仔裤，咩意思？ 佢分钟有可能 show 俾朋友听，哇！ 我 识演中央 嘅，但系喺边啊？唔知咩啊？大镬！ 系咯，呢个就系杨哥 啊，原生罪啊。 所以你结婚呢一样嘢嘅话，你真系好难讲噶，系咪？每一个人嗰个要求都唔同嘅，使唔使人哋抢你风头？又或者就对自己有冇自信？即系所以即系好难一概而论咯。我只系会讲， 或者去之前同个身系啦，夹定 先，稳定佢系 稳定 上， 你想我点？ 你想我抢你风头啊？定系俾翻风头？ 佢一定唔会， 一定唔会想你抢。 咁一定唔系咁问嘅。唔系咁问嘢， 阿杨哥你真系， 哎呀，开口成日都夹着你咯。 阿杨哥真系好难服侍， 得罪三位前辈咯。 我得。 咁应该点问啊？你情长鬼见愁。应 该点咧？ 你知道两下，知道两下。 请个巨星啦，系咪？但佢都唔差噶。 佢真系劲啊！ 点问啊？应该 系啦，阮仲阳一日结婚啦，系啦，跟住咧佢就请咗巨星去，系啦。咁如果系嘅话， 系请巨星嚟。马老师会点同我讲咧？马老师嘅叱咤风云嘅 系啦，个巨星上我哋身，咁我就喺好苦恼。 我应该咁样啦， 高调 披住个粉红色嘅披肩，成个富豪咁样碌咁样走出嚟。 系啊，咁应该要点样问阮仲阳咧？ 我净系笑，点讲？ 点 讲？ 应该点讲啊？打麦俾佢。 喂，马老师，咁夜啦，十二点几打俾我做咩事啊？我要瞓觉噶咯。 因为咁，继续啊。 即系咁样，有啲嘢想同你商量。 系，快啲啦，唔好吞吞吐吐啦。 咁咧。我有单嘢想揾你帮手， 系快啲讲，瞓觉啦。 系啊， 喂，快啲啦，老师， 扮嘢啊！ 唔系我其实系边个？我系新郎定伴郎？ 伴郎啊！ 你 嚟紧 巨星啊！ 你系巨星， 佢连你头先上个 instruction 佢都唔明。 但系你又嚟我婚礼，你支持我？ 喂，嗱，老老实实。咁就你知啦，我依家好红㗎嘛，去到边都即係万人空巷㗎嘛，咁点、 啊、 教先？ 咁啊，咁我预请得你嚟都预咗你㗎啦，你唔系唔同我 搞庆个场啊嘛， 佢同你搞 会啦， 搞庆 咪帮马老师，你唔帮我搞到万马奔腾啊？ 哦，梗系会啦， 搞一定庆嗰啲，一定庆，实庆。 嗱，你知啦， 佢就系着你呢件衫，佢已经庆啦。 嗰件就 佢就入边唔着，就披住呢件啫。 冇错， 露咗小肚腩。 我见到你我都庆啦，乜赶你走嘅就庆啊！你 拳头都攬埋， 系啊，庆有好多只层次啊。 系辣庆， 你系最劲嗰只啊！ 辣庆啊！ 我谂住 火纸嗰啲啊， 我谂住叫埋咗佢一齐嚟贺你，你知啦。 佢请咗我啦， 请咗啦。 你唔好顾左右而言他，系啊，你听我讲，你系巨星。 你揾阿锐嚟，我唔嚟。 佢系主人家席上面噶啦， 佢嚟我唔嚟噶嘛，唔使讲，佢嚟我唔嚟。 得唔得啊？ 好而家咯， 你咁样推佢系嘛？ 你真唔理，你真唔理嘛？先，你真唔理，好啦，拜拜。 Two, 3 o'clock, 4 o'clock, rock. 5, 6, 7 o'clock, 8 o'clock, rock. 9, 10, 11 o'clock, 12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Put your glad rags on. Join me, hon. We'll have some fun when the clock strikes one.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e're gonna rock, rock, rock till broad daylight.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hen the clock strikes two, three, and four.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时间往哪儿去了？有时有种感觉，人蓦然回首，好似未曾认真年轻过，青春早已远去，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童年的天真再不在，青年的热情消散了，中年的体力又变差了，不得不承认，青春真是一去不复返。不知不觉中，人就会老了，有些事看开了，不再追根谋底，有些事情看淡了，不再纠缠不清。感情现在随缘就算，同哪个相处舒服就同哪个在一起。人大了之后，社交少了，留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可能因为看透世态炎凉，或者懂得亲情重要，宁愿陪下家人。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年轻气盛的自己不见了，心急的脾气打磨成熟了，忠贞的爱今日都平淡无奇。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精神容易疲倦，不捱得夜，身体容易抗议，不捱得个肚饿。从前一夜不睡，第二日依旧生龙活虎，如今一夜不睡，第二天苦苦煎熬。人大了，工作时间长了，身体会吃不消，冬天天气太冻，手脚会冰冻。原来不知不觉中，人就会慢慢老去，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就只能选择匆匆地老去。这个时候的心情不知怎么形容， 只是希望可以继续身体健康。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时间是手指之间的沙，皱纹是眼角之间的泪，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未看清楚他们的模样，就已经看不清。不知不觉中人就老了，从前年轻时候追求的是有，什么都要有，有好工作，有高薪，如今人大了，追求的是冇，冇病痛，冇烦恼。什么叫做好生活？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就是最开心最幸福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想问大家，每个人都会拥有嘅，落唔落会改嘅，成日唔记得嘅 密码， 系冇错啦。呢个都成咧最讨厌、最烦恼嘅一样嘢，唔知道你有冇呢种感觉？ 有啊， 密码系唯一得一样嘢嘅啫，就俾你忘记嘅 个作用。 哇，烦到死啊！ 你唔觉得呢件事其实仲系同埋咧俾你忘记嘅？ 我最怕就要大街英文字母数字。 因为而家 set 密码咧，唔系你中意 set 就 set 嘅，佢系要逼你啊，又要数字、大草、细草、符号，系啦。咁啊，有个嗰啲网络嘅专家，佢就话咧，2024年咧，如果大家用呢啲嘅密码咧，唔会啦，呢啲密码而家已经用唔到噶啦。佢你快啲 delete 佢啊！嗰啲12345 6，12346789。同埋 admin， 另外就係 QWERTY， 即係呢一行一路數過嚟咧 ，QWER， 同埋咧咩 password， 就呢啲字咧，即係佢係人都會諗到咧，千祈唔好用，因為而家咧網上嗰啲罪案咧係非常之嚴重，咁所以啲咁容易 hack 嘅密碼或者估中嘅咧就唔好啦咁樣咯。同埋甚至有啲人話㗎，你連自己生日都唔好用㗎。係 啊， 係啊， 電話號碼、生日號碼， 所有同你有關嘅。我以前最容易㗎嘛，我唔知你會唔會，梗係 set 同自己有關㗎啦，自己。个名啊，生日日期啊，有时楞埋个身份证号码，但系啲全部而家都唔想你用。 而家我系 my love 袁仲阳， 系咩？哇，咁啱嘅，我 I hate 马老师。 你自己知道嗰、那个系啊，你究竟 set 嘅嗰个情况。 重要，佢耐唔耐要你改，同埋你改咧就唔可以用翻旧嘅十 set 噶，即系之前用过嗰啲唔准 你 用。 佢 会 话你几多个月前或者几多年前用过呢个密码，你 都唔准用噶。即 系我想请问你嘅讲紧呢一样嘢嘅话，系话啲专家讲紧， 专家提大家， 提大家。 2024年，如果你仲用紧呢啲，就快啲 delete 咗佢啦，咁样。 其实应该都提一提大家，即系如果系有好多时候你 set 密码已经唔再需要 set 密码噶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嘅话，你都知道个密码系会比容易撞下嘅话会撞到噶嘛。咁其实如果有生物认证嗰啲，点解唔去做呢？即系譬如可能你嘅 Face ID 啊，又或者就 手 指毛啊咁样。 系， 但有啲你真系。要 哦、你都放心啦。其实嗰时候，哎、大家唔记得晒我哋读过嗰啲嘢啦。AI 嘅时候，你要翻个角角嘅就 系 最紧要系乜嘢？系双重认证啊嘛。 啊， 就算你嘅密码，其实你觉得冇意思噶，佢都系要再 send 多一个密码去你嘅手机嗰度，要你再输翻入去嘅时候，你先至可以开到噶嘛。咁就冇问题咯。 唔要密码啦， 最紧要稳阵。 人哋要双重认证，小心啲。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早晨啊，表妹，早晨啊， 表哥，早晨。 早晨啊！我想话俾你听咧，我上个礼拜咧好开心、 啊。点解啊？ 因为我上咗深圳咧，食咗好多好嘅嘢啊，总之系好抵。食咗潮州嘢，咁我中意食啲生嘢嘛。我啲朋友话：你唔好食生嘢啦。 生嘅乜嘢先？ 丝冚嗰啲啊，丝冚啦， 热嘅生虾啦， 有啲风险，我都觉得。我都有啲风险。 依你自有所指，我依家就食咗你先。 但系冇嘢嘅，食完开心。 食完开心嘅。但系咧，我想话咧， 你继续。 七个人啊，唔系七个大人，两个小朋友。我想问你估使咗几多钱？ 七个人， 两个 小 朋友。 朋友 我谂都要 1500蚊， 2000啦，系嘛？ 千 系啊， 千二， 千二好。好开心就因为埋单嘅时候。 是六百幾蚊。 哇！但係唔係？但係首先你嘅量多唔多先？ 多個七 都 係 最食到飽啦，大家。 但係同埋海鮮咧，有啲海鮮特別貴噶嘛，咩嗰啲咩象拔蚌啊、龍蝦嗰啲店餐都好多錢埋單噶嘛。 咁我發覺，咦，真係好抵喎！六百幾蚊食一九個人，兩個小朋友啦， 所以就好開心啦， 好開心咁 啊！使唔使夾錢啊？ 佢一定会问，佢一定会问。 我谂翻你以前嘅经历，搵人窒你咯。 佢一定会问， 咁我梗要啊，唔系有冇夹钱咧？要夹钱，咁正。 哦，你其实都唔系好记得自己有冇夹钱。 有夹。咁我好开心，同佢屋企人分享啦。跟住我姐夫话。看你的肚腩就知啦，魔鬼的身材。我想问下大家， 但你有天使的面孔啊嘛？ 哎呀，真系好啊！你 唔系有天使的心地啊嘛？ 一啲都唔似你话表弟嘅，讲嘢成日都窒住晒。 因为佢表弟都有魔鬼的身材啊嘛，所以佢就会 好 似你咯。 系啊， 其实表哥都唔关佢事嘅，只要佢做嘅嘢我唔做，我就知道我好人。 就系一个善良嘅人啦，系咪啊？ 佢一个反面教材， 指标 反面嘅教材。 咁你哋最近嘅生活有冇遇到天使与魔鬼？ 梗系有啦，日日都喺度挣扎啦。 挣扎，例如天热冻啦，起身啦， 系啦，起唔起身啦？今日做唔做运动啦？ 夜晚瞓定唔瞓啦？ 系啦，食唔食埋嗰盒饭啦？ 系呢个更加 系啦，减唔减个肚腩啦？ 减唔减肚腩啦？ 应承咗人哋嘅 嘢就做啦。 魔鬼肚腩， 你有冇啊？你挣扎过啲咩啊？最近一次 佢冇挣扎，佢完全冇挣扎， 都冇挣扎， 佢有冇挣扎？佢有挣扎，个肚就唔系咁啦， 都冇挣扎噶啦，只系挣扎讲唔讲俾阿兰听嘢 唔係佢只係真係食一隻鵝髀定兩隻鵝髀 其實個根本你都唔需要話俾佢聽，佢目測都知噶 啦。 佢都唔需要掙扎， 完全冇呢件事。 個個禮拜竟然有時都面對好多掙扎。 係㗎，佢要㗎，因為有一個好好嘅人幫緊佢，咁就希望佢可以咧就減重。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嘅就係已經足咗一年啦，但係嘅就係 年紀 都仍然係好難得咯。佢仍係保持自我，一磅都減， 喐都唔喐，喐都唔喐。喂，其實佢唔係佢覺得冇再重落去已經係一個成就， 而家進步冇退步已經係進步， 冇再差已經係好嘅，你明唔明？可以係最差再差啲噶嘛，係咪先？ 但係個問題佢起步已經係差啦嘛，係咪幾好啊呢樣嘢？ 仲可唔可以再差下表弟？ 佢唔會噶啦，係啊，因為已經到底噶啦。 到底 阿表哥無恥以對， 即係佢已經喺十八層地獄嘅話，唔可以再去十九層噶啦。 即係我哋今日禮拜話題就係其實 面對誘惑啦，我哋內心都有唔同嘅聲音，有時有魔鬼，又有時天使，究竟點樣面對咧？不如聽聽呢個聽眾嘅分享啦。 好的。 各位主持人，我叫 Ernest 啊，我转咗新工有一年几，最近嘅工作咧令我好困扰啊，我真系唔知点样可以做落去。起初头半年咧份工都唔错噶，老细都赞赏我嘅工作能力，但系点知有一日老细叫我做一啲嘢，话系对我哋条 team 有益处，但系当时咧我心一听到，其实有啲唔舒服噶，因为我知道如果按照佢咁样做嘅话。就会牺牲咗另一个部门嘅利益，唉！但系最尾我都系跟足佢意思去做，佢仲话我做得好好添，好快就通过咗个试用期。但系最近呢，佢又叫我做一啲嘢，话咁样做系对公司好，但我知道其实喺法律上面系唔得噶。我个心入面挣扎咗好耐，究竟做定系唔做呢？如果唔做，我又惊冇一份工作。但系如果做，我又好似过唔到我自己嗰关啊！个心成日听到两把声音，一个系魔鬼，一个系天使。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系一个正人君子嚟噶，但系做咗呢份工作之后，我开始质疑自己，亦都开始质疑人性究竟系善定系恶呢？各位主持人啊！我应该点样面对我嘅工作同埋人生啊？ 其实咧， 好多人生嘅问题 咯、 啊， 冇错冇错。 咁第一个就系人生 成本线 啦，人生交叉点啦。当你听到两把声音，你作咩决定啦？同埋有时自己不嬲觉得自己好人，但系曾经衰过， 跟住覺得自己自責啦，對自己好失望啦，點樣睇翻自己啦？咁呢三個問題咧，我哋可以一齊分享。係，人生究竟性本善定係性本惡咧？ 性本善， 我都係覺得係 性本善。 我覺得係性本善嘅。 是，咁你有冇睇過？ 不過出生嘅時候先係，即係我覺得慢慢慢慢，可能就會有身邊嘅朋友啊、環境啊、或者種種嘅嘢，會令到佢可能會扭曲咗，或者變咗。 但係而家你講緊嘅就係本質， 本質 係啦，人性本質係善，係嚇，一定係要咁樣。嘅话咧，人类先至可以继续个发展落去嘅。如果性本恶嘅话，就应该唔可以再继续发展落去。我觉得， 咁呢个就系三字经啦。人之初， 性本 善，性相近，习相远。起初嘅时候咧，性情咧大家差唔多嘅都系善嘅，但系因为后天嘅影响啦、环境啦，慢慢变得有分别啦。咁你乜嘢心上觉得我哋 at the very beginning 咧，我哋嘅本性都系善嘅？你要想起啲咩嘢？你覺得我深信㗎，係啊！ 我深信，因為嘅就當你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當日係小朋友嘅時間嘅話咧，係給予㗎嘛。 係啊， 嚇！所有身邊嘅人都要係要給予你，又要照顧你，要對你好嘅話，其實你先至會大個㗎嘛。咁所以喺嗰陣時候，你唔需要同人哋有啲咩要爭啊，有啲乜嘢嘅需要嘅嘢嘅時候，咁當然係一個 B B 嚟講嘅話，純粹地係嚟到呢一度俾人哋照顧嘅，咁一定係善。 好 pure 係啊，好 pure 嘅 嘢。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因為咧我哋見好多嘅新聞啊，总之无端端路上有人需要帮手，或者人出咗事咧，一定好多唔识嘅人走埋帮手，系完全唔会问点解啊，或者有冇回馈，唔会问嘅，第一时间就会去帮，唔会再谂其他嘢。 系呢、這个孟子讲咧就是、如果一个小朋友咧嘅井边，佢就跌落去啦。虽然我唔识个小朋友咋， 你一定会帮， 一再飞出 谂都唔会 救一个小朋友， 系 唔系为任何利益？你发觉咧就是、我哋每人本身咧都有个恻隐之心啦，希望帮人啦，都系。 但系又有另外一个哲学嘅问题噶嘛，就系、是、如果你有两条路啊嘛， 系啊，边两条路咧？ 边两条路嘅就系如果你喺个货车卡上面嘅话，一条路嘅话就可能撞死四个人，另外一条路嘅选择嘅就系、是、会撞死 一个 人，即系撞死一个人啫、 啊。 你选择撞死边条？ 你拣边个啊？就一个就系有好多个人啊， 你都要牺牲。 你都犧牲啦，咁 再難答啲嗰個人就係你個屋企人， 啊、 即係如果嗰個你屋企人，咁到底八救屋企人定救另外 嗰 四個人？ 咁係咪大家通常都係會揀犧 牲 一個啦，冇犧牲五個啦？咁佢仲有第二個 round 喎，第二個 round 問題就話、是：如果你哋天橋上面見到一個肥仔喎，咁下邊就同一情況啦，即係個火車撞埋去，一就五個人，一撞一個人，你會揾個肥仔落去，可以塞入架車？你拣边个咧？ 阿表哥啊，我对你好失望。 我虽然指住 你 个肚腩， 你点解要代入你自己啫？ 系啊，都冇话你， 我都冇话你。 系我虽然知道讲肥佬嘅时候，即刻指住你肚腩。 你唔系肥啊，你只系个肚腩肥啫嘛。 肚腩 肥，人肥 分得好清楚。 系啊， 所以我好中意思考呢啲问题嘅。一都系你嘅时候，你会点做咧？你讲下就易啊。 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系发生咧，你系唔会思考嘅，你即刻就会做，亦都冇时间等你思考。即系如果撞车嘅朋友，你会。依家点啊？前面有个人，第一时候你会跟你个 reflex， 你个本能叫你点，你就会点。 咁但系第二个咧，你个本能系乜嘢啊？下边就真系同一个情况啦，五个人一个人，你会唔会真系会推嗰个人 落去？我唔会咯。 都系唔会嘅， 都唔会，我就唔会。 只不过系反应唔到啫， 都可能 我谂系嘛？如果你俾我谂嘅，咁样又可能唔同嘅 outcome 嘅。咁我想问问题，咁点解同一个情况就系、是、第一个情况就系牺牲一个，我会牺牲五个，但系第二个情况你又唔会咧？你又我唔会推个， 因为如果我推佢，变咗我为咗救人，我而杀人咯。 啊，个分别就好似我直接啲啦， 直接杀人咯， 手好似 系啊，直接杀咗人咯。 系，所以 而第一个 case 我只系救人啫嘛，我冇杀到佢啊。但第二个 case 我拥一个人落去，变咗我杀咗呢个人咯。 系，所以人生我都 清醒啊， 好清醒， 系好清醒啊。 佢惊佢系俾人拥来嗰个， 系我惊佢系俾人告，你知唔知啊？佢最惊嘅就系犯错俾人告， 最惊犯错嘅。我记得一次学喺个静观嘅训练咧，咁啊其中一个 practice 叫 mindful eating， 咁啊食食嘢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参加者问一个问题好好啊，佢话咧不嬲我自己好人嚟嘅，但系当我食嘅时候发觉吓、原来我咁贪心嘅，当你慢慢做 meditation 嘅时候咧，见到自己原来我人生面咧都好多丑陋唔好嘅嘢，跟住问一个问题就话、是，究竟我本身个人系性善啦定系性恶嘅咧？咁啊 ，throw 个问题出嚟啦，大家分享。有啲话善嘅，有啲系觉得恶嘅。咁但系最尾咧，个导师觉得答得真系好好啊。你估佢点样答咧？佢话其实 系 动转到， 系啊， 我都唔知啊。 系啊， 不过我深信就系所有嘅人去到底蕴就系、是，我哋都希望追求快乐。当我哋用正确嘅方法追求快乐嘅时候，我哋咪善咯。但系当我哋迷失嘅时候，自私自利，我咪跌落个恶度咯。 我覺得啊，佢睇得好通透啊！呢、這個問題除咗善同或者 underlying， 我哋所有嘅人都係希望追求快樂，但係幾時跌落善，幾時惡咧，都係你嘅選擇，一念之差。 但如果 Dr. Matthew， 如果我喺追求快樂嘅過程係會令到人哋不快樂，咁我咪唔應該追求咧？ 其實可以選擇，咁你話就係真正嘅快樂呢？如果得你個開心，其他人唔開心受苦，呢、這個係咪仲係快樂呢？都值得思考啊！ 呢、這個就係你自己本人覺得快樂嘅本質係乜嘢嘛？係咪？呢個係你嘅 choice 嚟噶嘛？係咪？就唔係講緊話即係如果當一定會嘅，一定會嘅，會樣嘢嘅話，雖然唔可以話完全係一意就即係、就是、一係正，一就就負，係啦，即係中間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即係唔同嘅顏色， 係 啦。咁但我覺得。是一个取舍啱， 咁、一定会发生。譬如举例，一间公司咁先算啦吓，咁佢得一个位系可以晋升嘅，咁、有两个人喺度即系等紧或者上升，咁、一定会有一个快乐同埋一个不快乐。 系啊系啊，咁、但系唔好伤害到对方，就是、大家公平竞争啦，系、啦。但系你冇试过拆开咧，就系、是、你冇试过打麻雀。哎呀，讲得麻雀，你冇意思啊，表弟，你话我啲烂到啦。佢成日表哥中意打麻雀， 我都唔系、 你有冇试过打麻雀？一个人输得好劲、你见到恻隐之心，你摸一牌。 送出嚟， 自摸系自摸啊！你唔食打翻出嚟，你有冇试过？ 我唔会，我一定唔会咁做，因为我觉得呢个游戏嚟噶嘛，大家都有机会赢输，但除非我同我阿妈打，我就会；如果系同朋友咧，我一定。唔會， 即係佢同阿媽打嘅話，個分別嘅就係其實佢想令阿媽開心， 冇錯， 係啦，你就做所有嘅嘢係為咗佢開心， 我為老人家開心， 你要搞到 清楚，清楚自己嘅 friend。 如果我同表哥打咧， 你一定成日老豆先乜都唔知啊，招式，咁我明白啦。 你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喎，有時爸爸媽媽同啲細路仔玩遊戲咧，專登俾佢贏，等佢開心咧，呢樣又唔得咯，因為咧佢第時出到社會咧，冇人會讓佢噶嘛。阿媽就另外一個 case， 我唔係話你嗰個唔啱，不過我只係話。有啲爸爸媽媽會陪捉棋啊，或者玩咩？哎呀，阿仔你又贏啦！其實可能阿仔係輸嘅，咁嗰啲就反為就唔係咁， 唔係咁， 唔係咁好，我覺得。 我諗起我家姐咧，後生嘅時候咧，去澳門喎，每次澳門咧，我媽就要拜託佢一樣嘢，就咩咧？啊，你去賭場嘅時候咧，見到大細袋咧，就幫我買大啦。總之第一波你見到乜就幫我買大啦。咁啊，每次翻嚟，阿媽贏咗俾你啦。啊，年年都贏喎，跟住咁旺嘅咧，阿媽每次揀身都贏嘅咧，因為大個先發覺係鬼啊！阿媽家姐輸咗啲照揼翻錢俾阿媽，係輸咗啲話俾你聽。 所以係啊，氹長輩又冇咁爽。 氹長輩咧， 係啊，冇錯。 咁啊，陣間可以翻嚟傾下，即係話啊，面對魔鬼又话咧，通常魔鬼嘅呈现系点嘅咧？佢出现嘅时候，我哋点样抗拒咧？咁啊， 亦都讲到工作里边嗰个魔鬼咧，其实我哋其实系工作经常都会有啲叫魔鬼嘅元素会出现啊，尤其是推销一样嘢嘅时候，无论嗰样嘢好与唔好，或者你觉得。譬如佢着件衫靓唔靓？问你，我着件衫靓唔靓啊？如果你系 sales 咧，你就靓啊靓啊，系咪先？咁又算唔算魔鬼咧？ 系啦，生活当中好多经验，有冇试过不知不觉买咗啲你唔需要买嘅嘢，心甘情愿俾钱人赚咧？ 有啊，一定有噶啦。 我有时，譬如可能我觉得啦，你去买嘢嘅话咧，千祈唔好坐低啊。 点解咧？ 一坐低，佢就一定系会 sell 到你唔好意思为止啊！就算你未必想买，但系佢都会令到你觉得话你试咗啦，或者你已经坐低咗，我唔想令佢失望啊！ 佢成日都讲一句噶，吓我同你倾咗咁耐，小姐先生， 系咪啊？你系咪啊？ 系会噶， 我咁啱明白啦。原来啲有时啲售货员咧，佢哋一俾试下咧，无论乜事， 佢叫你坐低呢样嘢系最紧要，你明白嘛？好多时候你会见到，譬如可能有一啲保养品，冇错。佢有一个 counter， 你企喺度你好地地嘅，冇错。你可能只不过就系问佢少少嘢嘅啫，佢就话：不如你试下啦。 你 一坐低嘅话，你就走唔甩噶啦，你一定会消费到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就 系 啦，好恐怖啊！ 有啲嘢， 因为有时嘅就系，甚至乎嘅就系话，其实我一路试紧，我已经同我想同佢讲嘅就话，我唔会买噶啦。但系咧，当佢又攞杯水俾你饮啊，又俾啲嘢你擦，又整下你啊，跟住你就觉得死啦。 又出动啦！ 服务 啊，就唔好意思啊， 服务咗我15分钟啦，系咪？如果个个好似我咁样嘅话，咁佢混吉啦，咁我就会因为咁样嘅话，我就会买噶啦。 好，工作中又算唔算魔鬼？ 其实喺呢个时候嘅话，其实你都系有魔鬼同埋有天使喺你嘅膊头度噶，系咪？你应该点做啊？ 好啦，下半身咪后翻嚟，我哋继续。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 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到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息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虽不会盼望是错也是我。是真是爱牵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是复杂是生命的幻觉，结果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笑不死我便庆贺，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全色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最不会盼望绝望里更绝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没有希望，在那诗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手写我歌，两心不再是拍和，恋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 刘德华道理道 同，想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十九度几温水，你收到84%啊！听紧呢一个风骚快活人，今日多云，早上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我哋先听11:30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等等，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间再见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政府今日正式展开《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下午将到立法会作详细介绍。李家超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必须做，而且要尽快做，是香港回归超过26年来仍未履行的宪制责任。他说，本港社会经历2019年港版颜色革命，大家都明白到国家安全风险是严重和真实，可以突如其来，加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因此必须尽快修补这块短板。他又說，在23条立法的同時，特區有責任落實人大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責任和義務，完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政府今日起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開一個月公眾諮詢，到下個月28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23条立法工作特别重视保障人权和坚持法治原则， 但亦必須明白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例如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可以為保障國家安全等理由而受到必要限制。他強調二十三條中最重要字眼是特區應該自行立法並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而根據全國人大五二八決定第三條和香港國安法第七條，特區應該盡快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工作。林定國說，從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可見，沒有國家安全是無法享有或者行使權利和自由，人身安全和財產亦受威脅，強調二十三條立法是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人士。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合奇縣朝早六點幾發生5.7級地震，當地震感明顯，截至目前沒有人員傷亡報告。中國地震台網說，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距離阿合奇縣33公里，距離烏什縣47公里。地震發生後，消防等多個應急部門核實沒有人員傷亡或房屋倒塌報告，但已經做好救援準備。美國司法部宣布，司法部長加蘭將在週末接受背部手術，期間由副司法部長莫納科暫代加蘭的職務。司法部的聲明說，71歲的加蘭將在今個星期六接受背部微創手術，預計手術持續大約90分鐘，之後會返回家中，下星期重返工作崗位。白宮日前因應國防部長奧斯丁秘密入院事件，為內閣權力轉移制定新指引，確保高級官員在無法履行工作職責時立即通知白宮。現年70歲的奧斯丁上月入院做手術，其後出院，今月1日又再度入院，白宮幾日後才獲知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較為潮濕，日間溫暖，天色較為明朗，星期六風勢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35点，跌341点。成交金额4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13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4，跌7.6；比亚迪股份176.4，跌9.7；盈富基金15.88，跌3.5。药明生物22.8，跌3.5；阿里巴巴71.25，跌1.35；友邦保险62.3，跌2.5；美团65.55，跌1.75；中国平安32.55，跌3；网易152.2，跌7.3；建设银行4.64，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43，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1，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3，欧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6,113点，升86点。港金报18,9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52美元，卖出203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因为较早前交通意外而进行调查影响，元朗大棠路和马塘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重复一次，因为较早前交通意外而进行调查影响，元朗大棠路和马塘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多车，干诺道中近怡和大厦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和红棉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荃景围安然街有水管爆裂，安然街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最后安全议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说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阶限流动，空气质素持续改善，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要延续这份成果，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例如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和更环保的产品，减少污染物排放，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天使 魔鬼， 又翻嚟啦！ 魔鬼，咁我想问下大家，魔鬼嘅出现咧都有技巧嘅、哦。咁、嗯、啊，小杨杨心理学咧有个理论咧，都系讲关于面对一啲诱惑或者人嚟去 persuade 你、游说你做一啲嘢，有啲咩理论咧？ 哇！這个咧，我觉得就系大学嗰阵时读咧，觉得哇，好有用嘅，好有用，同埋咧，学咗之后咧，可以避免俾人哋叫做 manipulate， 俾人操控嘅一个方法，嗯、就系叫做 foot in the door effect 啊。即是脚在门槛的效应了，没错。那么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字叫 Foot in the Door 先呢，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就是大家知道，即是旧阵时呢未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呢，通常 sell 东西呢，推销员都喜欢敲你的门，就去你上门去推销这个产品的。那通常人呢见到个推销员一就闩门啦，但是闩门的时候呢，推销员即没有机会埋手啦，通常就失败的。那但是推销员呢就想了个方法啦，就是见到个客户开门的时候呢，即刻乜都不要讲，塞了只脚去頂一頂住道門先，咁就因為佢閂唔到門，咁就表示咧佢有機會咧繼續可以講落去，繼續去介紹呢個產品，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一個推銷產品成功嘅機會咧就大咗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名叫 foot in the door effect 啦。咁啊，應用喺心理學上面，其實即係講咩咧？即係話如果我哋去想請求人哋幫忙我哋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唔好一嚟就 make 一個好大嘅請求，譬如可能問人借錢，我成日都覺得嘅。你问人嚟借少少，可能喂借几百蚊嚟啊，少少嘅请求。咁借完几百蚊咧，下次就问喂 借幾千蚊嚟啊！上次你都借咗幾百蚊俾我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嘅意思就係一個請求比一個請求越嚟越大咧，咁就好過你一開始就 make 一個好大嘅要求咧嘅成功機會率咧就會比較高啲嘅。咁試過咧有一個一開始推出呢、這、一個即係foot in the door effect 嘅時候咧，就有個實驗嘅，就喺60年代嘅時候咧，咁大家就諗下啦，有兩個社區，咁咧我哋個做實驗嘅。调查嘅人员呢就需要喺呢两个社区入面呢搵一啲居民呢去喺佢哋个花园前面去树立一个比较丑样嘅字眼，係会影响个美观，影响个景观，係一般正常呢都会拒绝嘅。就係咩呢，我就要喺呢个花园对面上面去树一个叫做小心驾驶嘅一个牌。 一个标牌。 一个标牌。一个牌。就好肉酸嘅。你就咁望埋佢呢大家都唔会接受嘅。咁所以呢喺 A 社区呢就呢個研究嘅團隊就話啦，可唔可以幫我樹立一個小心駕駛嘅牌啊？咁當然頭先都講咗啦，正常係會拒絕嘅。咁所以最後嘅成功嘅結果咧，就係得17% 嘅居民咧係接受呢一個請求嘅啫。咁但係咧去到 B 社區咧，佢哋就改變呢個做法，就唔好一嚟咧就 make 一個咁大嘅要求先。一開始咧就可能去逐家逐户咧派一啲問卷，就問可唔可以請你哋咧喺呢一個贊成安全駕駛呢個請願書上面簽個名啊？咁都係只係簽個名啫，同埋都係對。公众安全是有益的，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去接受的。但是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回去这一班有签名的居民的家上面就说了，喂，你上个礼拜即上两个礼拜都有签过个名啦，不如今次直情摆埋个小心驾驶，即是刚才讲这个这么核突的牌去你的花园到了。那呢最后结果原来是有 55% 的居民是同意呢一個行為嘅，咁但係比頭先話17% 咧，係多咗成30几%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就引證咗 foot in the door effect 嘅一個實驗啦。 係咪一種循序漸進咧？即、就、係、是、你唔好一去就去到即係一個最大嘅要求，首先係個最少嘅要求開始，係咪覺得？ 另外呢一種嘅 FITD 其實叫做就係得寸進尺效應。 其實而家都都似都多嘅就，因為咧你行過街邊咧，即係有啲 NGO 啦，唔知感覺好好唔好啦，係會叫你喂先生。不如簽個名先啦，就會等你停喺度聽佢講嘢， 跟住攞個 email account 啦 ，address 啦。 但係我亦都嬲我自己嘅，因為你亦都佢會俾你覺得你自己有一種 feel good 嘅感覺嘅，因為你係做緊一件善事，但係其實你嘅心裏面係唔想嘅。 我都試過有一次喎，咁啊街上面有個人截住我咧，可唔可以幫手做一啲 research 咧？咁樣嗱，佢當時佢嘅講法5分鐘填完嘅啦，咁樣咁5分鐘算啦，咁啊俾5分鐘佢啦。哇！填咗10分鐘都未完，我仲有幾多頁？佢決仲有好多頁。我你呃我嘅，我唔填啊！跟住我就走咗去。因為咧佢開口佢話好快噶，5分鐘。嗱，雖然咧佢係用咗嗰啲咩 foot main 多 effect 啦，即係好快嘅啫咁樣。但係原來係假嘅喎，我都會最後我唔填啊咁樣，因為我發覺呢個。呃我嘅10几分钟都未填完咁囉。 表哥我有个问题想问啦，其实你而家讲緊呢一样嘢，甚至你讲緊60年代去做嘅呢一个 research 啦，讲緊嘅都系要 face to face 嘅，系咪，即系要当面对、对住你咁样嘅先至可以有呢一种咁嘅效应。但个问题就在于嘅就系而家有好多时候我哋可能系 through 我哋嘅一啲 social media， 又或者可能系我哋系要收嘅系 WhatsApp 或者系 email， 呢个效应又 work 唔 work 到呢？ 咁都系背后就系少少甜头俾你咯，应承少少嘅嘢先啦。如果发觉啊都 OK， 佢慢慢对你嘅要求多翻少少啦，佢就唔会一开始叫你做啲好大型嘅嘢嘅，因为发觉你一开始叫你做啲咧， 就即刻 say no 啦， 系啦 say no 啦。咁啊引申落去咧，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个同学佢住嘅地区咧就系隔篱。有一間戲院係專係俾大人先去睇嘅戲院啦，梗係咁啊！我同學就喺度， 大人戲啦， 係啦，大人戲啦，係啦。咁啊，我同學喺度笑佢啦。你住咁近，你一定睇過啦。嗰度我真係冇喎。咁我同學先呢一方嘅啦，可以夠出入去啦。我話死都唔信啲同學話，死都唔信你住喺隔離冇去睇。跟住佢講個理由之後咧，大家都即刻靜曬。唉，我巴黎你已經冇去睇啦。你估係咩原因？佢話因為咁樣，我真係冇去睇啊。跟 Foot in the Door 有少少關係嘅，佢話我點解唔去睇咧？就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睇咗第一次之後，我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哦、所以我把關好，我唔會俾自己睇第一次㗎。係 㗎，係㗎，係。 哇，好好有智慧啊！ 咁個自律都幾好喎。 係啊，咁所以， 但有啲人會話：，睇一次冇緊要啦， 冇錯啦，你開咗 一 次， 第二次 冇 所謂嘅，另外一隻口噶嘛，睇一次啫，咁樣係 啊。 即係其實你放到呢一樣嘢嘅話，唔單止係人哋對人，或者係你對自己，其實都會嘅喎。係 啊，你都會對自己。有時你先講催眠，我對自己俾少少，少少啫，冇所謂啦。自己呃自己，慢慢少少少少就 食多少少啦。係啊， 不過食都係㗎，歡迎多啲 friend 真係啊，多食啲快啫。 寫法之後，其實兩份都 OK 啦。寫嘅時候， 反正都係 啦，就自甘墮落咗咯，成包食曬咯，開心咯。 呢個可唔可以講緊嗰度話係一個談判嘅心理學嚟㗎？自己同自己談判啦，或者係你向他人談判啦，去攞一啲請求啦。 係啊， 哎呀， 有時自己都用呢個方法壓咗自己做嘢， 我為自己填詞。 你食完之後會發覺，哎呀，我真係做咗魔鬼啦！你嘅身材出現咗，咁啊，第二個方法咧，點樣面對誘惑咧？就係、是有時咧面對誘惑咧，你冇發覺善良嘅心咧，都以銀行嘅係儲翻嚟噶。你嗰排做開衰嘢咧，就發越做越多嘅。調翻轉嗰排你做開善嘢咧，你做衰嘅機會咧又真係少啲嘅。 有 噶，你咪記得嗰個棉花糖實驗咧，嗰啲小朋友有啲就係、是。即係即刻食曬棉花糖，有啲唔食。佢唔食棉花糖嘅時候咧，佢個中間過程咧，你覺得用啲咩策略？佢最尾可以贏多啲棉花糖，但係中間個過程咧唔使咁痛苦嘅喎。 你唔好望住粒棉花糖， 係啊， 冇錯。佢唔單止匿埋，有啲小朋友咧好 可愛噶， 喺度玩卜哩哩啊，唱歌啊。 總之 我等嘅過程又唔要痛苦，我亦得到更加多嘅棉花糖。你幾聰明咧？背後嘅理念就係我唔將我 attention 擺喺啲棉花糖度，我中間嘅過程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咯。咁我記得一次咧去梅村咧一行禪師嘅 retreat 啦，咁我有啲經歷唔開心，佢問嗰個出家人話：哦，有咩經歷可以點樣面對啊？跟住個大師講得好，佢話就好似種一棵植物，一棵植物咧係點樣會生長嘅？佢需要啲營養啦，包括乜嘢 水啦、 太陽、 肥 料啦。 咁如果你想呢棵植物唔好再滋養生長，方法都好簡單，就係、是、你唔好俾啲滋養佢咯。如果你個心咧有個魔，令到你墮落，令到你有誘惑嘅話咧，好似棵植物一樣。你唔俾 attention 佢就得噶啦， 系唔好养大佢咯。 系啊，我哋个心田一样就系、是、啊，如果你发觉面对嘅话觉得好辛苦嘅时候，你就系将你嘅 attention 摆喺啲善嘅嘢，唔系纯粹话诶抗拒诱惑啦，唔好面对佢啦。 你越谂佢越 谂，就会越大系。 嗱、哦，表哥讲就容易啦，咁但系面对头先 Ernest 呢个问题嘅话，佢喺工作上面去面对啲咁嘅事，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你又觉得佢应该点样处理咧？ 咁你哋会唔会做啊？嗱，去到最尾嗱，起初咧，你都仲可以灰色地带，都系利益啫，大家咩嘢？但系去到最尾。去到 legal 咯，法律上面 咧，法律就一定 真 系 会做，系啊，即系我都唔会为咗自己份工作而做啲犯法嘅啦，系啦，即系有时都要 set 翻个 boundary 嘅，有时你个 boundary 清晰嘅咧，对方都唔敢再踩界啦，知道你个底线，唔会再俾你做啲。 其实我谂对方都因为知道呢啲咁嘅嘢系会犯法嘅，佢先至会叫你做啦。 冇错，佢都可以做啦， 佢就系同埋佢就系见到你觉得哇咁容易，上一次。即係講幾句你就肯做，今次又試下你先。 係啊，係 啊， 咁同埋 一定係啲新人做㗎啦。 同埋有好有策略，你一少少先試下你底線先，你都 say 咗 yes 一次咧，下一次再變本加厲，加多少少咁就泥足深陷啦。 好， 咁另一個策略咧就係、是、放眼將來，唔好就係睇得眼前嘅開心咯。系啦，咁我記得咧有一個出家人都好有智慧，佢話：我哋每日生活當中都好多考驗嘅，有時make嘅啲錯嘅抉擇啦，令到自己好後悔啦。佢話做多啲善嘅嘢，點解咧？你唔使等死咗之後咧有輪迴噶，就算你唔係佛教徒，冇輪迴都唔緊要嘅。點解啊？因為到你晚年嘅時候咧，再 look back upon your life， 再睇翻自己人生，我曾經當時做一個咁好嘅決定。我可以再開心多一次， 因為曾經做過啲咁嘅事，自己交代到開心。 但調翻轉，你做一個唔好嘅決定，係啊，嗰剎那你係開心，不過你知你妥協咗你嘅價，你個價值觀啊，你 compromise 咗啲人格，你晚年睇翻自己，我係做咗嗰樣嘢，我開心咗，不過我成為今日咁樣嘅人，你值得咩？咁、我記得有時大學講書，我發覺就係有啲學生咧好衰。將啲有用嘅參考書咧，擺喺廁所格嗰度。點解收埋？ 收埋唔俾人借。 冇錯，因為有用啊嘛，唔俾人攞嘛。我心諗嚇， 你 已經 做唔到功課啊？ 唔係咁就有用嘛，落高 即得佢有用過， 即 係佢有得用 啊嘛。係啊，搞笑。咁樣我心諗就係你成功咗啦，為我獨尊啦。但係你晚年睇翻你自己後生嘅時候，我為咗成功。你出賣了自己人格，成為一個咁樣嘅人，你值得咩？咁、有時都係面對個誘惑嘅時候，就係唔係就最睇眼前你嘅開心。你睇翻自己，哦，如果有八十歲命嘅時候，又話臨死之前咧有個 life review 噶嘛？你睇翻自己，我曾經咁嘅決定，你會唔會後悔先？ 會唔會太遲啊？其實 會噶， 呢樣嘢會唔會應該差唔多時間你又要做？即係每十年可能要 review 嘅。 唔好諗咁多嘢，因為人生無常，你唔使八十歲，你點知你幾時離開啊？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係嘛？所以你就唔好覺得要你老嘅時候，我先至會諗翻，我回想翻我自己。其實我諗呢一樣嘢應該係你自己每一年嘅課題。 係啊， 其實每一日臨瞓覺之前都可以諗翻。你嗰日做過啲咩係自己欣賞，或者啲咩做得唔好嘅，就聽日唔好再做。 但係會唔會太短啊？ 又 太短， 你長遠有啲短，有啲長啦。我諗起咧，係咪印應該印第安人咧有一個部族咧，佢有一個好靚嘅智慧，就係佢哋嘅部族咧，如果做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咧，佢哋唔係俾個酋長決定嘅，佢成村人咧圍埋一齊去禱告，去做 discernment，然後同祈禱嘅時候咧，佢諗就係如果做呢個決定。佢谂到咩啊？谂到呢个决定对我第七代嘅后裔有咩影响？如果对我第七代嘅后裔系有负面影响嘅话咧，带嚟伤害咧，我哋唔会高位吃嘅。哦，哇！ 唔好成日 谂智慧系啊，就你见到就系、是、好多时候就睇眼前嘅利益，你有冇谂到我哋嘅将来、我哋嘅后代咧？所以有时你见到政府呢家采取话一啲环保措施啦，虽然生活当中咧都有啲唔方便嘅，但系呢样嘢系令到我哋下一代。下一代都是更加好的话咧，唔方便都是值得的 系同意同意。 咁啊，咁你做啲咩策略啊？每人讲下一个啦。你生活当中有诱惑，你点样去 resist 呢啲诱惑咧？你试过啲方法，如果觉得都 work work 地嘅，你会谂起啲咩咧？ 我会打俾一个我好相信嘅人，再同第三者，即系唔系喺牵涉喺呢件事当中嘅一个人咧，会倾一倾。究竟你系我嘅话，我而家喺呢一刻嗰度，我而家有一个咁样嘅啫，你会点做啊？咁样，等我自己又再多一个角度去谂呢一件事嘅话，有时我觉得都 OK 嘅。 都帮帮到自己嘅，即系耍实际先系啦。 我就会有少少似头先阿 Doctor Mary share 嗰个感觉，就系我会谂多。幾步之後，即係譬如可能，如果我即係 take 呢個 option， 我而家呢一刻滿足咗，但係究竟我聽日、後日、下個禮拜會有咩影響呢？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如果我今晚我唔出去跑步，我唔做運動，究竟我下個禮拜會點樣呢？會啲肌肉又流失咗，又俾阿懶話呢，即係會咁樣咯。 嗯，我會將呢個拖延症擺喺呢個層面上面。譬如好中意一樣嘢啦，我就好，我三個月後先買，我而家唔買住，但三個月後呢，我都係冇啦，再等三個月啦咁樣。即係將嗰樣嘢，我唔好即係 cancel 咗嗰樣嘢。如果 cancel 咗咧，我個心會唔舒服嘛。但我會話遲啲先，遲啲先買。拖延下佢， 拖延下 佢，自己呃自己，拖延下佢先。 我咧有啲壞習慣嘅，之前就係啲吸煙啊，我戒過好多次都唔成功。咁但係十幾廿年前咧就決心，我一定要做好呢樣嘢，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身體唔好噶啦。咁嗰次真係可以下定決心一刀切。我覺得我自己有啲嘢控制得幾好嘅。 欣賞翻自己喎，俾個 credit 自己可以做到嘅。咁我自己就會諗起一啲讀書時候有啲善知識啦，譬如有啲神父，你見到一生都係好捨己為人嘅，做啲嘢。當我發覺自己想做衰嘢嘅時候，諗翻起個老師，如果係我，如果佢係我，佢會作咩選擇咧？又或者當我做啲衰嘅時候，佢見到佢有咩感受咧？我即刻算啦，放低啦。 即系你 咩衰嘢？ 咩衰嘢？譬如请阿小强哥食嘢咯。 呢个直接系衰嘢啦。个肚越嚟越大，仲唔系衰嘢？ 我死嘢就系衰嘢。 开咗人， 直害佢。咁最尾一个问题咧，就系话 Ernest 话咧有啲自责啊，发觉自己做过一次衰嘢咧，发觉自己对自己失望。咁其实每人都会有时做咗衰嘢之后咧，觉得一件污两件秽就算啦，自己。 就原谅自己啦， 原谅自己啦，或者放弃自己啦。但系记住就系，就算做错一件衰嘢都好啦，唔好放弃，追求善咯。 同埋应该停止，冇错， 停止啦。系一句说话就咩啊 ？Every saint has a past, every sinner sorry， 应该系 every saint has a past, every sinner has a future。所有圣人都有嘅过去，所有嘅罪人都有嘅未来。唔好因为眼前曾经跌倒过咧，放弃咯。 好好啊！ 咁我哋临尾不如做一个练习啊！ 好啊！ 我哋大家静一静咧，听一听呢、這个德兰修女修院上边咧有一篇祷文好靓噶。咁其中几句说话咧就系咁样写噶：人们唔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无论点咧，我哋都要爱佢哋啊！如果你友善。人哋会话你自私自利，你别有用心啊！无论点样都好，都要选择友善。 如果你成功之后，身边尽系都系假嘅朋友，真嘅敌人，无论点都要选择成功。你所做嘅事咧，听日会被遗忘啦。无论点都要选择做善嘅事。你耗尽好多时间去建设，但一日之内可能毁于一旦。无论点，你都要选择建设。人哋确实系需要帮忙啦，但如果你帮佢嘅话咧，可能受到攻击。无论点，你仍都要选择去帮忙，因为去到最尾，呢啲唔系其他人嘅事，呢个系你同你嘅神嘅关系。咁喺以前咧，喺印第安人入边咧，有个好靓嘅传说啦。爷爷一次同个孙讲：孙孙，我哋每个人嘅内心咧都有两只豺狼啊，一只代表善良，一个代表邪恶。佢哋每日喺你嘅心入边咧都不断斗争啦。咁呢个孙仔听完之后咧就问爷爷啦：爷爷爷爷，咁究竟最尾边只豺狼会赢啊？爷爷静一静就同佢讲：你喂边一只豺狼，嗰只豺狼就会赢噶啦。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暂常被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公仔命运任我厚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家的好景，给我一招破坏，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卖，人性我没法贱卖。今天死记录应难解。彼此也在捱， 到底错是怎样定义，有没有明确界线？人生十有八九都会存在对立两面， 保持真我继续向前，就算遇到波折，此刻被困黑暗里面，最终我会睇到光线。 每个人的人生章节都无理选择，想办法做好自己，并运入我策划。 经历时代的变迁， 世事变幻莫测，你想得太过简单，大家都是一个过客，大家都是一个过客，大家都是一个过客， 彼此也在下。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Y tú, bien, bien, bien. Hi, soy Miguel. Hola Miguel. Sara, ¿y tú? Yo soy Billy. Hola Sara. Soy 小人人。 Hola 小人人。 Soy 小强。 Hola 小强。 你今日剪咗头发好靓啊！咁样我应该点讲啊？ Billy, Billy está guapo. Oh, gracias. Yes. Oh, 大家大家都靓仔 todos guapos. Guapo. 系啊，系啊，系 啊，大家靓仔啊，嗱 guapos, guapos 其实系 masculine， 不过包括埋 女 嘅，系啦， 可以嘅， 系啦，吓，不过可以 guapos y guapas。 哇，即系靓仔同靓女， 系啊， 正啊， 正啊，正啊，好。我知道上个星期咧系学点嘢食嘅，学到啲食物，但系我哋未学晒嘅， 系啊。系啊，上次开始 叫咗好少咋，黑毛猪咯，系啦，有 ham 啦，系啊，我就记得我哋叫过呢啲嘢咯，系啊。 我记得学到。 咁黑毛猪点？唔系ham 点讲啊 ？Spanish。 Hamon。 Iberico。啱啊！ 啱啊！啱啊！ 好犀利呢个同学。 Iberico 就系黑毛猪啊。咁 另外有一种嘅 Serrano。 诶 ，OK， 你都有做功课。 冇啊！ 诶，天才嚟嘅呢？ 天 才 咁即系条脷开始自动卷紧 啦，得噶啦，你而家卷到。 不过我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有一日咧就系先学咗呢一个黑毛猪嘅 ham 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咗有某一间嘅 supermarket 啦，我见到竟然有呢一个啊， 系 啊，跟住我 真 嘅， 系啊，黑毛猪啊嘛， 我以为你呃我嘅。 你有冇用西班牙文去？ 冇啊，我记得啊，因为其实咧就系Billy常有讲过呢个系个地方名嚟噶，咁样我几叻啊！我 即刻认咗啊， 可以之用啊，可以之用。 冇俾人呃啊，其实俾黑毛猪系咪俾黑猪毛啊？ 冇 错， 黑猪毛。 系啦，咁我哋除咗你叫咗教咗又学呢一个嘅 ham 之外嘅话咧，仲有好多嘢我哋都未学噶喎。 系啊， 系啊， 嗯。 嗱，咁我哋逐个嚟。 有边度可以知啊 ？Billy 常， 其实嗱，呢个我谂最紧要系啲发音啊，因为如果讲错咗咧，就变咗第二样嘢。 哦，系啦，系啦，食第二样嘢啦，唯有 食。 既然叫错咗，咁咪将错就错啦。 我都试过，系完全唔知佢系乜嘢咧。到最后屘嘅时候嚟咗又喺法国咯，唔知佢做乜嘢，跟住佢又唔话俾我听系咩，嗌咗四个甜品，我照嚟。 诶，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原来即系呢个当讲下分享下吓，原来pepperoni 咧pepperoni 其实系 part of 个名嚟嘅， 系 pepperoni 咧其实即系 pepper 咁解嘅吓。因為是 pepperoni 後面仲有啲嘢，即係辣 辣之外仲有 腸，係係因為我哋 pepperoni 以為係嗰啲腸， 係 啦 係 啦，係咯辣肉腸，不過 pepperoni 係冇個腸字噶嘛。我哋喺意大利叫 pepperoni pizza 咧，佢就問我 Are you sure？ 哦，就即係辣椒 嘅 Yes， of course。有冇搞錯？唔識咁樣嚟到一個全部辣椒嘅 pizza。 哇！ 肉腸 pizza 咁，我應該點講？ 其實有個名字我哋唔記得咗嘅，係 salami 嘅。 salami 以前 係 叫 salami， 係啊係啊，係啦。嗱，不過 叫 pepperoni， 唔係 pepperoni 係辣咁解啫。 哦， 係啊 ，pepper 啊，係啊。嗱，不過呢個係意大利文啊。我哋講翻西班牙文啊。 知道。 嗱，就咁啱下一個字咧，其實就係想講。西班牙嘅又係有個辣 腸， 係啦係 啦，呢個超好食啊！ 好食啊！見到都流口 水啊！係 啊，呢個叫做 chorizo， chorizo， chorizo， 係 啦，你都熟， 係 正喎，係 啦，如果你 chorizo， 你唔記得就記住啦，你都熟啊！ 呢 个 真 系几 好， 系啊！阿九龙队嘅演绎好快 啊！你醒翻咪好咯， 用乜九龙队嘅演绎啊？ 即刻有嗰种香港味道啊！ 系啊， 阿边九龙味道啊！ 系啊，好正啊 ！Chorizo 香港滋味啊，嚟啊 ！Chorizo，Chorizo，Chorizo 系啦。上次我哋有个叫做 Gesso 嘅 ，Gesso，Gesso，Gesso， 芝士。 芝士係啦 ，gesso 有咩？ 係啦，不過喺餐牌見到咧就係用 Q U E 嘅 ，Q U E，Q U E 係啊 ，Q U E 嘅讀法就係 gesso 係啦 ，gesso 係啦，就唔好講 gesso，gesso 嚇 ，gesso，gesso 即係 cheese 咁解 係啦 ，gesso 係咁。如果西班牙最興嗰個咧就叫做manchego 啊， 係 gesso manchego 嚇，係一隻係啦，好脆好碎嗰只叫做咩啊？ 好脆嗰只芝士嘅， 脆嗰只芝士， 即系你一咳落去咧，系系会碎 碎开嘅， 系 啦，唔知啊，好多芝士都系咁嘅，唔使担心，你说得太 咁啊，咁嗰啲都系， 不过如果如果新鲜，唔系拉丝嗰只系咪？ 唔系唔系， 系咯，拉丝嗰只就唔系嗰只啦，系咪 ？OK， 系啦系啦， 知道， 好 ，get 好啦，咁就好，咁下一个咧就嗱，呢个系好西班牙嘅。 呢、這個呢、這個咪頭先鬧場 咯，係咯，哦呢、這個鬧場， 坐你都傻， 坐 你都 坐呢傻， 坐呢傻， 坐呢傻， 好 係嗱咁跟住咧就西班牙有一個餅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有個黃色嘅好似叫做咩嗰啲， 嗯，蛋蛋啱嚟，蛋蛋蛋餅， 蛋 蛋 餅 係啦係啦， 有 係啦嗱咁呢個咧就記住個名，佢係 tortilla。多字唔使卷啊嘛，多多都要啊， 多多啲呀， 哦，原来系呢个蛋饼啊， 原来系个系啦系啦， 多啲呀， 咁咧就如果你喺餐牌见到咧，你就千祈唔好读错啊，吓，因为嗱佢写系有两个 L， 有两个 L 嘅，两个 L 个音系好似个 Y 嘅， 嗯， 系啊，所以记住啊，总之见到两个 L 会 点啊？ 多啲啦， 多啲啦，系啦。 咁会地准乜嘢啊？ 多啲啦，第二 人哋唔系呢个唔系第二样嘢，不过人哋会知道你唔识讲西班牙文。 哦， 咁我 咁人哋就会笑你啦。 唔系你教咪得咯？ 嗱，你话啊，你跟住问阿 Billy 啊，唔识过呢个人。 多啲啊， 多啲啊， 多多 啲啊。即系香港应该系咪叫暗列啊？嗰啲系嘛？即系餐厅如果食茶餐厅 叫薄饼咯，佢叫薄饼。 但系佢嗰边就系叫蛋饼。 暗列啊，净系得蛋嘅啫嘛。 唔系，仲有其实佢个 main ingredient 除咗蛋咧，系薯仔啊。 哇，好味啊！ 薯仔啊， 系啊，薯仔。 蛋同埋薯仔。 所以食一嚿嗰啲都够饱啦，系啊，滞添啊。 系。 嗱咁所以咧，其实佢个全名咧就系，你哋估下。全名是 即 係 呢個 薯仔嘅名 ，potato 教過嘅 ，potato 點？ 你快啲嚟啊！你快啲望住我。 Potatas， tortillas de patatas。 Tortilla de patatas。 Patata， tortilla de patatas。 Patatas。 Patata。 阿老師啊，我想試下卷脷啊， 你嚟啊！ 老師，你一陣同我買翻個麥，小朋友買翻個麥。 好接近，再嚟一次。 Tortilla。 你好似都略谈， 唔使唔使咁恶嘅， 清喉， 再努力。 Tortilla， 即系佢有两样嘢 ，tortilla 啊就系蛋饼，但系 tortilla 是patatas 就系蛋再加埋有呢个， 唔系，其实佢一定有 potato 嘅。 哦， 系啊系啊， 咁即系其实佢名系全部 叫肉名，系啦系啦。哦，咁其实呢个都有即系都重要嘅，因为其实呢个系讲紧西班牙。在墨西哥咧都有 tortilla 喎，墨西哥嘅 tortilla 咧就係薄餅，即係人哋用嚟食taco 啊，或者 佢夾啲嘢喺裡面噶嘛， 係啦，卷啲嘢， 卷啲嘢嚇。 咁其實仲有一個咧，佢係將個 tortilla 切開一塊塊，係啦，跟住炸咗佢，咁嗰啲就係叫做 nachos。 又有另外名哦，就係 nachos， 係啊 ，nachos 係由 tortilla 嚟嘅，係啊係啊，咁嗰個咧係另外一種 tortilla 咯。嗱，嗰啲就真係薄嘅餅，用嗰啲叫做咩？用粟米做嘅。嚇，依個 tortilla 咧就係tortilla de patatas， 就係用薯仔。 薯仔做。 嚇，咁而家啲人又會分嘅，或者佢叫做 Spanish tortilla。係啦，係啦。咁如果我哋 Spanish 就叫tortilla española。 tortilla española。 就可以分清楚嘅，就係話究竟你想要一個蛋餅啊，定係想要嗰個餅去炸咗嘅，就係呢個 nachos， 係 咪 個分別？ 雖然你喺唔同餐廳，人哋都會用翻佢哋自己個 language， 係咪？即係如果你喺西班牙餐廳，你話 tortilla 嚇，咁就人哋一定會俾嗰個蛋餅你㗎啦，係你唔好 expect 有 taco 啊、nachos 啊嗰啲。 OK， 明白， 知道。 呢個墨西哥嘅 nachos 係咪啊？呢個 係啊係啊， 墨西哥 嘅 nachos， 好知道。 好嗱，咁跟住咧， 可唔可以食第二啲嘢？ 有啲干啊！ 你去去都唔系呢啲， 有冇嘢饮啊？ 有嚟紧，嘢饮嚟紧啦！我知你哋系讲食嘢讲到 好干啊， 好干系嗱，喂嗱，我哋而家学下点样叫呢啲嘢啊？因为头先我哋全部呢啲咧，其实佢通常 serve 咧系一份一份咁嘅吓，咁 Spanish 一份咧，我哋就叫做。Ración 一份，即系所有用一份个 quantity 都系 ración 系啦，其实翻译就系 serving 咯。 哦，系啦，系啦。 一個。 如果係啦，咁如果你去嗰啲我上次講嗰啲 bar 啊、，bar 嗰啲就係 tapas 嘅 bar 啊，即係 bar de tapas 啊。咁你去到咧，你就會叫 una ración de tortilla。 一份嘅蛋饼啊， 系啦，一份蛋饼啊。你话 una ración de chorizo 啊，即系一份， 一份 系啦 ，chorizo 嘅 chorizo， 咁人哋就会俾一碟咁切几粒 chorizo 啦。 哦， 系啦系啦。嗱，咁不过咧una ración 就好似好长咁啊，吓人哋要好急嘅。 嗯， 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兴cut 咗 ración 呢个字。 嗯， 吓咁就咁 una de。 una de 就都已经代表一份啦。 系啦。 但我想问咧，我想问西班牙嗌嘢食啊，嗰啲一份个份量咧系。個 size 通常唔係好細，因為我哋上次咧，記唔記得我哋例如前我哋食嗰間西班牙餐廳咧，我哋嗌咗一份嘅份量，但其實我哋全部驚嘆啊！嚇咁細份嘅， 係啊！ 呢個係講香港嘅西班牙餐廳。 香港啊，香港西班牙餐廳。 西班牙嘅西班牙餐廳咧，係 西班牙嘅西班牙餐廳咧，通常啊 ，tapas 咧，其實係唔使錢嘅。 即系好似人哋韓國嗰啲 系 啦，咩八 菜 九小 其實 tapas 佢嘅意思咧係 appetizer 係啊，其實係送嘢飲嘅， 嗯， 即係你飲嘢，你飲 佢就俾你食噶啦， 係 啊， 飲紅酒啊，飲啤酒啊嗰啲係啦。咁你通常你去到啲地方，你係叫嗰啲嘢，你叫嘢飲，跟住佢就順便俾一碟嘢你咁食啊， 就揾你送酒嘅啫，其實係 送酒嘅，係啊。 我哋仲要俾錢真金白 銀， 唔係咁呢個係以前啦，咁因為以前咁其實講埋少少歷史啊。嗱 ，tapas 呢個字啦 ，tapas 其實有第二個解釋嘅， 搭巴士， 同佢 差唔多。 sorry 傻，搭巴士， 即係要搭巴士，坐你都傻咁啊？ 定係打巴你啊？搭巴士，咁就記到啦。 係啊，坐你都傻，我搭巴士咁啊，咁啊即刻俾碟搶你。 來自係乜嘢咧？咁細 其實咧，佢就有兩個 story 啊。一個咧就係話以前即係啲人唔俾喺public places 啊，即係 公眾 地 方 飲酒，除非你食嘢。 诶， 系 啦， 系啦，即系你食嘢咧，咁你就可以饮啦。 空口就咁饮就唔得嘅。 系啦，即系我谂佢哋都知道，可能 对身体唔好。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全部啲地方咧，佢哋就卖呢啲饮品啦。吓，咁啊，顺便俾埋一碟嘢你。 哦， 咁即系嗱， 满足咗个要求。 系啦，个借口就系嗱，有啲嘢食啊，咁啊，咁你饮啦。 即系几好啫，咁样。咁另外一个古仔咧， 嗱呢个。另外一個故仔咧，就係話又係喺街啊飲嘢啊，嚇咁咧就話街因為有好多嘢飛嚟飛去，就驚啲嘢飛咗落嗰啲飲品度，所以咧佢就用嗰碟嘢咧， 引佢 唔係嚟冚住你啲嘢，因為 double 即係 cover 啊 ，cover 嚇 ，double 係 cover， 係 cover 係啦，所以就你係 cover 緊你杯嘢，嚇，所以即係。你變咗你唔係叫一碟嘢咯，你叫緊一個蓋咯。 橫掂你都有個碟仔啦，嚇， 係 啦 係啦， 就 唔該要個蓋咁啊，係啦。 喂，呢個幾中意喎，呢個 幾得意啊！ 咁我唔知邊一個係最啱 嘅， 不過兩個都 有得食啦，有得食得食就得啦。 最緊要有得食有得飲啊， 唔使俾錢嘅，得埋食送佢就得啦，老師係咪啊？ 係啦係啦。 如果係咁，淨係食呢個蓋唔飲嘢得唔得？或者飲一杯嘢叫好多蓋 嗱，所以咧就係咁啦。佢俾你嗰啲咧，通常就係好細碟嘅， 係啊， 係啊， 即係你如果想食多啲，再要叫， 係啦，你叫你要多啲咧，咁你就可以喺餐牌叫啦。嗱，咁餐牌叫嗰啲咧，通常就一碟大份啲嘅，係啦，就可以多啲人食嘅。 哦，有兩個 size 嘅， 係要 即係你飲嘢嘅唔使錢嘅，就細細碟嘅， 係啦係啦。 如果我哋要嗌嘅喺個 menu 裡面嘅嗌嚟嗰啲嘅話，多數就係一大碟嘅， 係啦，大碟啲嘅。 但係我哋嗰日就係個碟就好大咯， 上面真係好細啊！ 我哋好尷尬，我哋都唔知點啊！三 幾個人，每人一個 咁應該 叫 得 啖 食完啦，已經 係啊！咁冇辦法，即係香港唔係西班牙啦，即係香港離開西班牙咁呢啲嘢，梗係我諗 飲唔到咗 啊，少啲啊咁。 好啦，咁我哋而家飲下嘢啦。好，我哋飲咩飲啊？ 係 唔係飲酒啊？ 唔 係 唔 係， 飲酒，冇飲住，冇飲住。我想你讀多一個字啊！ 嗱， 你見唔見到 tortilla 隔離嗰個字啊 ？tortilla 係呢嘢。 嗱，你而家讀到 tortilla 咁，你試下讀呢個。 tortilla 哦，呢個。 tortilla。 Michael 大佬睇下呢個，試下點讀。 西班牙炒飯。 pala pala pala， 慢慢嚟，慢慢嚟。 哎， 得啦，系啊，就系咁啊， 呢个都要卷啊， 你扭咋系嘛？ 啦，呢个系咪要卷嚟噶？啊， 唔使卷嚟，唔使卷嚟， 唔使卷嚟噶， 就系咁啦，就系咁啦，嗱，拜呀， 拜 呀，拜呀。哎呀，唔使嬲嘅，唔使嬲嘅吓。 哎呀， 唔使唔使用呢 个。除咗西班牙，一定要嗌嘅就系拜呀。 系啦，嗱咁嗱，好多人睇咗呢个字咧，就会读 pella。 pella 用英文 系啦，因为两 L， 因为两个 L 嘛。 系啊， 记住两个 L 嘅音系咩啊？ 读 Y。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拜呀， 拜呀， 拜 呀， 拜 呀。 即任何情況下，兩個 L 都係讀 Y 音嘅。 係啦，係啦。 拜耶， 拜耶， 咁就記住啦。 拜耶， 好。 嗯， 兩個 L 就讀 Y 啊，嚇。 係啦，好嗱，咁下一個就係依個啦， 你都係嗌嘢食喎。 唔 係， 有嘢飲啦，有嘢飲啦，有嘢飲啦。我哋慢慢帶落去嘅，係啦。依個咧就叫做 Gazpacho。系啦 ，gazpacho 系番茄汤，番茄冻汤， 冻汤 系啦，冻汤 有番茄嘅，其实唔止番茄嘅，仲有好多其他 ingredient 嘅。 哦， 有蕉啊嘛， 我见到有洋葱， 好似 唔系，好似全部系 vegetable 嘅。 哇，太好啦，我中意呢个啊。 系啊 ，gazpacho。 咁有辣椒系辣椒，有pepino， 有葱啊，洋葱啊嗰啲啊，即系嗰啲咁嘅。 佢有呢一个 系啦，有 番茄，有洋葱，同埋有辣椒。 系啦系啦，同埋有coriander 系。 花椒啦， 花椒 系啊 ，coriander 即系 芫荽 系 芫荽 系嘛？ 番佢有咩嘅？有番西同埋咩嘅？啊， 都系嗰类， 嗰类系 嗰类啦， 嗰个 shape 香香企嗰啲。 OK， 吓俾啲味嘅吓，咁呢个系冻嘅， 系 gazpacho 或者 Brian 可以试下用啲西班牙 gazpacho 系啦系啦。 佢呢啲好似咧，你 check 咧，你嗰个 电脑 个 dictionary，gazpacho， 机器讲， 好标准啦，好标准， 好好啊你，好 gazpacho 之后咧 ，gazpacho 之后啦，咁下一个，我哋喺个 list 度，呢个字应该估到系咩嚟 ？soda 汽 水啊 ，soup，soup，soup，soup 系啦 ，soup，soup 系啦 ，soup 系汤系啦系啦 ，soup。 好，個音好似 soup 係嘛？ 係啊 ，soup 咯 ，soup 係 啊 ，soup 好。嗱，咁我哋去飲品啦， 飲品啦，係嚟嚟嚟， 咁我哋 走啤酒， 啤酒先啊， 啤酒， 我哋去 翻， 去翻呢個啊。 哇，呢個點解係？ 嗱，咁見到嗰樽 知係咩咧？ 嚇，知係咩啦？ 係一個牌子嚟嘅喎。 啊，唔係嗱，呢個喺個幅相嗰個係墨西哥嚟嘅。 係啊，正啊，墨西哥呢個牌子好飲㗎。 呢個好飲。 係啊，佢哋加啲青檸喺上面㗎。係 係係。係 啊。 其實青檸又有個 story 㗎。 係 咩？ 係 啊。 青 檸又係驚啲烏蠅飛咗入去，所以揾佢哋塞住個窿咯。 一定係咁 樣。係咪？ 係。有個新嘅 story。 我知。我驚倒蛇。 驚倒蛇。不如問調轉問啦，你哋通常見到個檸檬會點做 摺啲汁落去啦，喺里边咯。 摺啲汁落去， 系啊。 呢个就系塞住个窿，我系惊佢啲酒精挥发。 我知，塞住佢嘅话，等你唔好饮咁多。 其实 惊你饮醉。 但其实讲完，可能你哋惊唔会再饮噶啦。通常啤酒佢哋就会加啲盐嘅，用盐。 系啊系啊 啱啦，嗱个樽啦。嗱，呢啲樽咧，嗱，講緊以前咧，以前咧係 recycle 嘅嘛，呢啲樽， 用檸檬抹個樽， 係啦，個檸檬係 清潔嘅， 因為通常嗱，通常有咩冚住個樽咧，係啲鐵嘅蓋嘛，咁啲鐵係會生鏽嘅嘛， 有壽命， 係啦，佢就用嗰啲嘢嚟 抹清 嘅，係啦，以前係咁嘅， 第一啖就倒俾阿 Brian， 得啊，你倒一次要飲啊， 唔係啊，係喺出邊嗰啲嘅，唔好飲， 明白明白，幾得意喎，嚇，好，學飲啤酒，唔係學飲飲。汽水 都未教啊， 都未教，我哋留翻下一次啦， 下一次， 下一次啦， 因为 我哋 几 时先食完餐饭啊？太好啦 ，OK， 好，西班牙我要多谢晒 Billy，thank you，gracias，adio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政府今日正式展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咨询，下午将到立法会作详细介绍。李家超说，《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必须做，而且要尽快做，是香港回归超过二十六年来仍未履行的宪制责任。他說，本港社會經歷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大家都明白到國家安全風險是嚴重和真實，可以突如其來，加上地緣政治日益複雜，因此必須盡快修補這塊短板。他又說，在二十三條立法的同時，特區有責任落實人大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責任和義務，完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二十三條諮詢建議新增條文，包括要防止透過電腦等危害國家安全，亦提出訂立境外干預罪。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並沒有涉及將任何在港被捕人士送往內地的條文。政府強調，二十三條立法特別重視保障人權和堅持法治原則，同時要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勢力干預國家或特區事務。對於港股今早開始下跌，當局怎樣評估《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以及會否引發新一波移民潮？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二十三條立法是幫助營商環境，確保香港有一個安全和穩定環境，讓人自由發展經濟活動，又強調人的流向必然是向著安全和穩定的地方。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當地早上七點幾捕捉到北韓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不明巡航導彈，韓美情報部門正是進行分析。今次平壤事隔兩日再次發射巡航導彈，南韓軍方說，軍方正加強監視和警備，並與美方緊密合作，密切關注平壤的相關活動。北韓今月24日在平壤附近陸地向西部海域發射多枚新型戰略巡航導彈，兩日前又在咸鏡南道新浦市附近海域施射兩枚相同型號的巡航導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六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64点，跌313点，成交金额4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05点，跌7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74.8跌7.2，盈富基金15.89跌3.4，比亞迪股份175.9跌10.2，藥明生物22.9跌2.5，阿里巴巴71.45跌1.15，友邦保險62.45跌2.35，美團65.75跌1.5，中国平安32.5跌1.35，网易152.9跌6.6，建设银行4.6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37，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1，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兌美元0.66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6,161点，升134点，

再句联系。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片段人间，尾班车上集。 以下是一次恶劣天气警告的特别报告，由于目前下雨量预计达每小时100毫米，因此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室内。另外是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正住在清水湾区的朋友特别留意。多谢收听。 唉，最后一日开工整啲咁样嘢，激气。唉， 喂，阿基，咩啊？你咁快出去做咩？站长室啊，乱七八糟，执好晒啲嘢先好走啊！ 喂，唔系嘛？够钟啦，你睇下个表，我要出尾班车啊！ 我叫你执咪执啦，快啲攞个地拖拖干净晒地啊，都要撇晒入嚟啊！ 我仲有两分钟我要开车， 开你个头咩？我系站长，我话前五分钟喺尾班车就前五分钟，而家我话事咩啊？牛咁眼望住我，想食人啊？有本事食我落肚一笨咩啊？冇鬼用，唔好忍我啊！你仲唔系今日咋？开最后一程车啊！有本事又去投诉我啊！你咁鍾意投诉我，而家即刻打电话返写字楼投诉我啊！咩啊？唔出声啊！冇瘾啊！谷坏你啊！喂，我同你讲緊嘢啊！唔好接电话啊！问我投诉返你啊！ 你电话啊？ 唔听啊！关你咩事啊？想我听电话唔闹你啊？ 唔係啊！你中意闹闹啦！我提你啫。啊！一有人紧要事揾你，你就死啊！ 哎，够啦吓，再几日就炒你啊！咩啊？你一日仲翻紧工啊？我都有权炒你啊！我话嘅，快啲搞好个站长室啊！诶，原来我老婆揾我，哎，死啦死啦！我打电话先，快啲搞掂站长室啊！ 得得，我攞地拖，唔好嘈啊！ 喂喂喂喂！有冇钱开身啊？攞2000蚊俾我，我赶住去医院睇我老婆啊！ 佢 原来生啊！ 我冇钱、啊， 用电话过数俾我啦！ 系、哎、啊，晏啲先啦，而家出边咁大雨，喂，我迟咗五分钟开啫，再迟啲开，人哋以为尾班车走咗啊，咁啊点算啊？投诉噶，好惨噶！ 你都识讲啦，落咁大雨，搵鬼打巴士咩？我赶时间我走先啦、 啊！喂，你唔惊我出市区咩？大雨、啊、山泥倾泻，你仲揸电单车两个辘，好危险、 啊！唔关你事啊，咪阻住晒啊，赶住睇我老婆啊！ 啊，你个死人站长咁鬼衰，鬼唔望咧，你俾山泥，唉，算都唔好讲呢啲嘢啦。阿妈话斋，啊，积啲口德，算你好彩，你揸小心啲添。 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迟啲再打过嚟啦。 有冇搞错啊？打咗成晚电话冇人听。B B， 你唔好话我知你又同我富二代出去玩啊！如果真系当我冇到嘅，我一定要你双倍奉还啊！啊，好彩都仲未开车，我出到去你楼下等你。咪俾我撞到你同我有钱仔男朋友一齐啊！俾我见到咧，我实沤跛佢只脚啊！睇住， 老公，我哋走啦，我会带你翻加拿大，然后将你嘅骨灰撒落喺国家公园里面嘅草地，咁样我哋就可以永远喺埋一齐啦！哇！落咁大雨啊，真系麻烦啊！我知道你最憎落雨噶，不过唔使担心，赶得切嘅，赶得切，坐十二点最后嗰班车度去翻呢个钻石山，再见啦，清水湾。 落大雨， 够刺激，一阵间有山泥倾泻就好玩啦、啊！揸、啊、电单车抵你死，唔好怪我啊！天收你。好，最后一班车啊！咦，今晚咁大雨，都有人排队嘅。 老公，开车啦，放心啦，我哋好快就会出到市区啦，然后就同你一齐坐飞机远走高飞。哇，乜个 boss 唔鬼冻噶？唔使惊，我揽实你啊，我揽实你。司机哥哥啊，我好冻啊，你可唔可以教细啲冷气啊？ 边个讲嘢啊？鬼食嚟咁，鬼知你讲乜咩？ 唔好意思啊，我话我觉得好冻啊，你可唔可以教细啲冷气？ 玩咩？又话冻，又叫我教细冷气，而家点啊？ 哦，对唔住啊，我讲错，冷气唔好咁冻得唔得啊？ 听唔清楚啊，揸紧车啊，出面好大雨啊，最好唔好同我讲嘢啊，知唔知啊？唔好同司机讲嘢，专心揸车啊！ 我叫你教细啲冷气啫。咁你咪揸你嘅车咯，巴士佬。 啊！你仲出声？你骚扰我揸车，有意外入你数啊！我唔想同你一镬数啊！我投诉你添啊！ 乜嘢啊？ 明啲啦！ 黐线嘅咩？突然间大叫，呢个车嗰啲人个个都有病啊！ 喂，师奶，你收声得唔得啊？ 乜嘢啊？ 喂喂 ，Sally 啊，你去咗边啊？我揾咗你成晚啦。咩话？你讲啊！你系咪同佢一齐啊？你讲啦、啊。Sorry 啊 ，Sorry， 唔系啊，唔系啊，我惊你听唔到咋。唔系啊 ，B B， 我真系冇发你脾气噶。系啊，你信我。咩话？你而家入嚟清水湾揾我？喂，唔系、啊，我而家我出紧去深水埗，我去紧你屋企啊。唔系啊，唔系啊，头先你听错啦。唔系啊，而家好大雨啊。你话坐咩车话？有人车你入嚟，有嘢同我讲，你想执翻啲嘢？咪点解？咪之前你都唔系咁讲噶。住清水湾太远啦，翻工唔方便。OK， 我等你啊。喂，你使乜咁讲嘢？你好嘢，系咁啦，阵间见啦。司机有落啊！唔该，有落啊，司机。 喂，大哥，巴士嚟噶，落啊落啊！你话停啊停啊，咁巴闭搭的士啦，落落。 我唔理啊，停车，我赶时间啊，我要翻清水湾啊。 冇啊冇啊，埋站先啊。 停车啊！我要你停车啊！ 老公，唔使惊，冇事噶。啲人臭脾气又冇品，大家俾人撇。我唔同咧，我永远都咁爱你噶，你知唔知啊？ 阿师奶啊！你讲咩啊？ 咩啊？ 边个俾人飞啊？而家你头先讲咩？边个俾人飞啊？ 你、 对唔住我嗱，我冇心噶，我冇心噶。 你个衰人啊，老公啊！ 大难啲咩啊？使咩又嘈啊？啊，最多赔翻俾你啦，几多钱啊？ 赔？俾多钱？你点赔啊？你打烂我老公个骨灰庵啊！ 吓、啊？吓？啊sorry， 我真系冇心啊！ 喂，嘈乜嘢啊？打烂乜嘢啊？ 嗰堆人打烂我老公骨灰庵啊！ 吓，你我嘅车打烂骨灰庵？哇，你唔系咁邪啊嘛？你两个搞乜嘢啊？ 系啊，你啊，你唔好行埋嚟啊！你都唔好行嚟行去啊！你踩到我老公，我同你死过！ 哎呀，喂，唔系我师奶，你又坏骨灰庵？嗱，司机大佬，你望下。有血水噶，有血水点解骨灰盒 唔 好 唔系血水系嘛？扫走佢啦，扫走佢啦， 唔扫得，我老公嚟噶，边个喐手？我同佢死过，唔准搞啊，唔准掂。 我费事理你啊，你癫啊，唔好掂我啊！我司机大佬唔求下你啦，你俾我落车，我举翻深水湾啊！我要箍煲啊！ 你要箍煲？你唔帮我整翻好我老公个骨灰盒，我你咪使纸而箍煲啊！你成身都箍唔到。 喂，师奶，你咪傻噶？喂，你唔好捉住我啦！喂，司机大佬，救命啊！停车啊！ 喂， 你做咩停车啊？嗰啲人叫你停，你又停，你冇阴功啊你！ 喂，唔好嘈住先。 你走咗，你衰人就恰我啊！ 林山泥，你望唔望到啊？过唔到啊？ 林到入边啊嘛，仲阿妹边路？你快啲过去，车内踩管，我要拉个衰人。 都话前面林山泥行唔到啊，明唔明啊？ 我唔得啊！我赶时间，我要搭飞机啊！你快啲开车啊！ 哎呀，司机你唔好理佢啦。喂，司机，我想问，咁而家出面啲车其实入唔入到嚟清水湾啊？ 你又真系问得好啦！如果两边路封晒，大家唔使走啊！ 唔得啊！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啊！我要带我老公翻去加拿大，我一定要走，唔该你啊！我一定要出去，我最多俾多啲钱你，你帮我开车出去市区啊，哥哥仔，你帮下我手啦，司机仔好冇啊！唔该你啊，唔该你啊！最多咧，我唔使你陪我老公啲骨灰啊，好冇啊？ 师奶讲咩啊？咩饱咁毒噶？咩要我陪你老公啊？ 唔系，你误会咗咋？我话咧，你打烂我老婆老公我骨灰。我唔使你陪啊，我唔使叫你来陪佢啊，唔该你啊，最多俾封利是仔你啊，唔该啊。 傻傻地啊，利是仔咋，听都唔吸引啊。电话响啊，一定我 B B 打嚟啊。喂，冇人出声嘅，死啦，唔系坐车入嚟嗰阵出意外啊，啊 B B B B 你唔好吓我 ，B B。 是我电话失真喎， 喂， 系啊，你好冻啊，我知啊，对唔住啊，我错啦，系啊，再见，你放心，我知点做噶啦，我知点做啊， 啊，师奶边个打俾你啊，吓、啊， 边个打俾我，我老公啊， 吓、啊，你老公咩啊，佢唔系已经。咩咗啦咩？啊，你真系连佢化咗灰都认得啊？唔系啊嘛？ 后生仔，你而家知惊啦咩？头先叫你陪，你唔肯，依家你激嬲佢啦，佢咪叫你来陪佢咯，系咪好惊啊？ 师奶，你唔系讲啲咁嘅嘢吓鬼啊？ 系啊！ 救命啊！救命！喂，大佬，真系唔关我事噶，我冇打烂你骨灰龛噶，系你头先老婆先手。整跌咗你个骨灰龛啫嘛，唔关我事噶。 你讲乜嘢啊？佢系我老公，不过我唔系佢老婆啊。 老公啊，点解你要咁怼我？系你唔肯娶我，我先。对唔住，我冇心噶。 不过唔紧要，我哋翻返加拿大，我陪你噶啦。 喂，我系啊，咩话？你系站长，你喺边啊？喺泥下边啊！好，扎住咗啊！我嚟救你。哦、啊，好，我而家过嚟，等我。 喂，司机大佬啊！ 咩啊？ 唔好落车啊！你睇下，前面真系冧紧山泥啊！不如你摊两架巴士先啊！ 系咯，而家有咁大雨。好危险啊！我唔想死啊！阿师奶，你今次讲得啱啊！你褪翻后架巴士先啦、啊，司机大佬。 系啊， 唔、 啊、 该你，我仲要箍煲噶。你快啲褪啦，你快啲褪啦！ 你咁冇人性嘅，见死不救。我站咗虽然好衰啫，只有一条命，我一定要救佢噶。 哎呀，最多咁啦，你褪后架车之后。我帮你落去救佢啦，好唔好啊？吓， 系咯，我都一齐帮你手救佢，好唔好啊？ 系啊，唔该晒你啊，唔该你啊， 你哋讲噶，一定要帮手啊！如果唔系咧，搵你落去陪佢噶。 哎呀，得啦，哎，开车先啦， 哥仔啊，你真系落车帮佢救人啊？ 啊，咁你会唔会啊？ 我女人仔嚟噶嘛，点帮啊？仲有啊，我要睇住我老公嘛。 哎哟，你老公啲骨灰咧？ 吓，系，老公。你喺边啊，老公？ 喂 ，OK， 你快啲过嚟救我啦！我等唔切啦，快啲啦，唔该你啊！ 谁人愿 听众请留意，头先嗰一个嘅系一个烧脑嘅悬疑剧，所以咧，其实你今日听唔明嘅话系好正常的。 烧脑， 真系烧脑，系啦，烧脑剧。 究竟个骨灰音入边系骨灰定系咩咧？究竟呢个系老婆定唔系老婆咧？ 到底啊，马少阳角色系咪真系山泥下面打上嚟咧？ 点解我同我女朋友空铺到煲咧？ 点解啲泥冚住仲可以打到上嚟？ 究竟点解咁多电话嘅？ 听日再见，系咁， 拜拜。